三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雷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三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2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28公里，有雨。东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20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以至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396点，跌4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91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5，日元133.2，瑞士法郎0.958，加元1.288，人民币6.755。英镑兑美元1.217，欧元兑美元1.017，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6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美元，卖出1760.68美元。呢节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早晨啊，朝早6:08嘅时间啊，咁今日朝头早喺28度气温底下，伴随住我哋嘅一个叫做天气方面嘅警告咧，就系雷暴警告。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去到早上嘅6:30啊，咁啊，今日咧就系已经嚟到啊2022年嘅8月3日星期三嘅早上。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权浩喺星期三嘅早上咧陪住各位听众啊。一起起身，一起呢继续在今天的工作上面好好做好分内的事情。在今天 你的工作无论是怎样都好，希望都可以抱着一个快乐的心情好好完成它。 晨光每日一格， 家庭对于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必须要有家庭，家庭也是一个可以让我们休息的地方。有人问过，到底怎样才叫做一个的家庭呢？其实答案呢很简单，里面并不需要一些就很华丽的装修，反而就是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庭。现在呢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移民啊，有这些就是有些现状这样。家庭对他们来说呢就是一个更加明确了，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庭。相反好像我这样留在香港的家庭，那么当然一直以来现有的家庭啦，原生的家庭啦。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天呢可以跟家人紧密地联络。一个人呢如果他如果没有家庭的话，他很难在工作上面做得更加出色。有些人会说可能有时候为了要跟家人一起牺牲了很多的时间的，令到自己在工作上面没有办法做到某一些事情。其实你又想，如果没有家的，可能你在工作之后那种的疲倦，那种的疲累，没办法呢就是得到一个正确的舒缓压力的方法的话呢，这样可能你的成就会更加低。家呢是我们必须要有的，家也都是可以给到很多爱我们的。今日当你在家出门口的时候，不妨呢就是跟家人一起相处的时候多些温馨，多些互相的问好，这样呢那你的家就会越来越和睦，那你自己的成就也都可能越来越高的啦。 去的所有，有一家几口难都不足够，谁人值得你在日程上留空一格，仍造假的温馨全赖这一家，留在家中几多伤患一起可解拆，扶持过最美丽也去这一刹，谁人值得你在路途上慢多一拍，回味他的天真全赖这一下，留在家中不管哀乐一起过着时间，愿你改变决定朝屋企进化， 一首歌曲来自张智霖，每日一格。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近排天气真的好热啊，不少人一出到室外都会手持住电动风扇，希望可以吹住自己降下温。不过日本有位眼科医生就说了，若果用电风扇直接这样吹埋个面部，可能会令到眼泪水蒸发，导致角膜失去眼泪的保护，继而受伤的。根据媒体报道，日本眼科医生有田玲子就说了，角膜是由水分和油分组成的眼泪所保护住。当你手持电风扇直接吹向眼睛的时候，眼泪就会蒸发，角膜就会很容易受伤的了，因此就会容易出现疲劳、视力模糊、眼皮沉重和疼痛等等的症状。有田医生找了三名本身没有干眼症的民众来到进行实验。首先他叫这三个人分别手持电风扇向住面部吹一分钟，跟住就再观察下他和眼睛干燥的时间。结果发现三个人的眼泪都在一至到两秒之内开始蒸发，而泪水停留在眼球的时间亦都减少到一半，显示了这样是增加了角膜损伤的风险。而实验结束之后，这三名民众都表示即使只有一分钟都觉得眼好干了。医生就说透过实验可以了解到，即使是很短的时间，眼睛在短时间被风直接吹住，都会对角膜造成不好的影响。因为眼泪蒸发了之后，角膜就没了保护层，还几乎外露。其实夏天有不同的因素都有机会对眼睛造成伤害，例如强烈的紫外线会伤眼，汗水的盐分就会刺激到眼睛，而睡眠不足令到新陈代谢变慢，又或者是冷气导致血流变慢，都会导致眼泪的量和质都下降，因此会削弱了眼睛的免疫能力。而戴隐形眼镜的人士亦都会容易感到不适，所以就要特别注意令到眼睛可以有足够的休息了。最后有田医生都说，就算是用电风扇的时候，都应该要尽量避免直接向眼睛直吹，应该试下吹向颈部，又或者是避开吹住面部。一旦眼睛出现摩擦感或者是刺痛感，就要特别留神了。可能你以为只是眼睛的疲劳，不过实际上角膜可能已经受损的了。而且一旦角膜受伤未愈，瞳孔的屏障功能就会下降，增加了感染的风险。所以适当的护理是很重要的。今朝早听完这个报道之后，你都要记住了，即使是天气酷热，如果你去到一些有冷气或者有风扇的空间，好想快点降温的话， 都一定要避免擘大对眼，令到强风直吹眼球。好似医生头先话斋，可以吹下其他身体嘅部位，帮助降温嘅。眼睛系我哋嘅灵魂之窗，我哋都要好好保护佢，咁样我哋先至可以每朝早擘大对眼，都睇到呢个世界有好多美丽嘅事物、美丽嘅人噶嘛。 我似鲍飞，到处都碰到你，两眼捕捉你，看见什么？看到欢呼叹气，什么都想即爱即有，什么都可即现即就，什么风光都看不够，地广天高，跟你去到处走。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你是神话的声音，我已打上旅行，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 晨光成语百科， 早上6:22嘅时间啦，咁啊先睇睇天气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嘅，咁啊要留意啦。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都系有雷暴噶。星期日以及星期一骤雨会减少。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另外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延长咗啦，去到咧就系早上嘅8:30。上个星期同大家讲过一个成语叫做汗流接背啦。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咧，喺古时候有一位嘅奇艺高手，佢嘅名单字一个秋，秋天嘅秋。啲人咧都会叫佢做弈秋。点解咁讲呢？可能因为佢对弈实在太叻啦，围棋高手嘛。佢咧就系两国嘅徒弟嘅。咁当然唔系叫做阿 A 阿 B 啦吓。好啦。名字就不要说，其中一个呢专心 非常之专心，而且好鍾意学嘢，技艺提升得好快。另外一个呢，虽然每一日呢都返学，咁但係佢呢就比较上心散，上堂嘅时候好多时都係发緊梦嘅。佢睇住老师个心呢就可能諗緊，哎呀，唔知道天上边会唔会有啲雁飞过呢，啊，唔知道海嗰度会唔会，啊，以前冇咁多海，啊，唔知道河流嗰度会唔会有啲鱼喺度游过呢，喺度发梦又发梦。於是乎呢，奇艺高超嘅秋，即係佢老师讲嘅说话一句都听唔入耳。咁啊，弊家伙啦，佢嘅奇艺自然呢就冇辦法得到呢就係提升啦。啊，我哋自己都系㗎喎，我哋自己好多时做嘢嘅时候可能都系发緊梦㗎。有陣时一个唔专心呢，可能连人哋讲嘅嘢都会疏忽咗。呢，這个呢就真係好嘅例子啦。就正如头先讲过上堂啦，香港都有好多嘅学生去到上堂㗎。上堂嘅时候好容易呢就一个唔觉意游咗云啦。加上而家呢多网堂嘅时候呢，咁自己个手机又冇辦法呢就好地管理嘅时候，就容易呢全部都係将说话抛诸脑后，冇入到入去个脑入面，左耳入右耳出。咁做唔到今日想讲嘅专心致志啦。致嘅意思呢就即係尽啊极啊咁样。亦都呢就係专心致志。咁向自己嗰个嘅兴趣进发。啊，原来你做嘅事情如果包含咗你嘅趣味喺入面嘅话呢，你个人就更加容易提高呢一个嘅 level。所谓 level 就係专心嘅 level。呢个成语即係话俾大家知，我哋要用心专一。注意力呢就千祈唔好俾佢分散。咁样我哋所做嘅事情或者学嘅嘢呢就可以出一半嘅力量，得到呢一倍嘅收获。你话几着数呢？要做一啲伟大嘅成就，或者成就一位伟大嘅人，都系需要好重要嘅一件事情，就系专心。 想要 早上嘅时候六点半钟之前啊，揾嚟一首嘅歌曲周杰伦啊。好啦，而家听埋六点半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李浩然报道新闻。外交部副部长谢峰深夜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就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转访中国台湾地区，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谢峰说，佩洛西冒天下之大不韪，足以挑衅玩火，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破壞台海和平穩定，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性質極其惡劣，後果極其嚴重，中方絕不會坐視不管。他強調，大勢不可逆，民意不可違，玩火必自焚。較早時，外交部、國防部、中央台辦、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分別發表聲明，表示嚴厲譴責和堅決反對。土耳其國防部說，第一艘從烏克蘭出發的運糧船將會在當地星期三在伊斯坦布爾附近停泊並接受聯合檢查。由俄羅斯、烏克蘭、聯合國和土耳其代表組成的聯合協調中心小組將登船檢查。這艘懸掛塞拉利昂國旗的貨船裝載26,000噸粟米，將駛往黎巴嫩。土耳其國防部官員說，跟住落嚟更多運糧船可望從烏克蘭港口出發，聯合協調中心將會採取護航行動，目前一切準備工作就緒。本港新增4,123宗新冠病毒確診，包括3,889宗本地感染同234宗輸入個案。學校方面，新呈報549宗陽性個案，涉及383間學校。過去7日有199間學校出現2宗或以上個案。當局亦建議14間學校的部分班別需要停課1星期。另外，有3間長者院舍同1間殘疾人士院舍出現感染個案，部分密切接觸者需要檢疫。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云，有骤雨同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Sugar 连思雅，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啦。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仲未打第一针嘅话，就尽快去注射啦，保护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सरकार ले सबै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COVID-19 खोप निशुल्क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रहेको छ। उनीहरूले तोकिएका क्लिनिकहरू, अस्पतालहरू, मोबाइल खोप स्टेशनहरू वा सामुदायिक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 CVCsमा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खोप लगाउन चाहने इच्छुक व्यक्तिहरूले सकेसम्म चाँडो अपोइन्टमेन्ट लिनु पर्दछ। सोही दिनको टिकटहरू तोकिएका CVCsमा निश्चित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वितरण गरिनेछ। सरकार र विज्ञ समितिहरूले COVID-19 खोपको सुरक्षाको अनुगमन जारी राख्नेछन्। खोपले तपाईँको शरीरलाई रोग विरुद्ध राम्रोसँग लड्न मदत पुर्याउँदछ। म्युटेन्ट भाइरस स्ट्रेनबाट उत्पन्न हुने खतराबाट बस्नलाई तपाईँले जतिसक्दो चाँडो खोपको पहिलो र दो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दछ। साथै सुरक्षा बढाउन खोपको ते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छ। सामान्य जनजीवन पुनः सुचारु गर्न यो महत्वपूर्ण छ। अधिक जानकारीको लागि थिमेटिक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मा हेर्नुहोस्। 玛加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 小朋友确诊之后两至五个星期出现个多系统发炎综合症，如果影响了个神经中枢系统，就个活动能力会减退，消化系统会有肚痛，有些小朋友是肝炎，眼是黄疸的出现。家长如果见到小朋友他是康复了之后有不同器官发炎的情况，早点找个专科医生去治理。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37嘅时间啊，吓咁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朝头早嘅时候，我哋嘅气温系28度，咁啊，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咧，咁啊，生效时间去到早上嘅8:30钟嘅，咁所以见到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咁啊，稍后雨势又话有时颇大添，咁啊，所以出门口嘅时候咧，都要准备定你哋嘅雨具啦，咁啊，万无一失啊，稳阵啲，多咗又可以借俾人啊，吓。好，今日朝头早等我打俾阿钟哥先，早。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今日嘅天气咧，同平时都好唔同啦，开始落雨啦吓。 咩开始落雨啊？琴日已经落咗啦。 啊，系、啊，琴日我都洒过几阵雨，争啲唔记得添。 琴日晏昼时分咧，好似如果冇记错，应该12:01嗰啲时间。 系啊系啊，好大雨啊！ 好大雨，突然之间嚟。 系啊， 跟住突然之间走啦，当然系。 吓、 啊，咁但系咧，即系停咗雨之后咧，就大件事啦。 啊，点啊点啊？ 因为地下湿晒啊嘛， 啊 太阳变翻咁猛、啊， 哦， 即刻蒸翻啲水上嚟咧，就好似一个蒸笼咁样。 系啊，又变咗烧麦啦我。 系啊， 系啊。 因为讲啊，落雨咧，咁啊，讲喺琴日，咁啊，希望大家驾驶人士咧揸车小心。 吓、 啊，关于琴日咧。咁我揸车咧，咁啊翻工嘅时候，咁啊经过屯门公路嗰度，咁跟住咧，我同前面架车必定要保持距离啦，咁、保持大约两架车位嘅距离，就冇嘅个零车位啦，咁前面嗰个系一架大嘅货车嚟嘅，咁大家都冇咁 keep 住呢个距离行啦，咁我行中线。咁喺我隔篱，喂，听到啊？ 系听紧啦，好专心听紧。 喺我隔篱咧，即系呢个右左线嗰度，咁有一架车咧，系都要 cut 过嚟我同嗰架货车嘅中间。吓、啊，咁其实嗰三条线一路都系出紧去噶嘛，冇嘢噶嘛。咁啊，咁咪 cut 啦。好啦，佢 cut 咗嚟中间之后咧，咁啊变咗我同前面架车个距离就近咗啦。 嗯。 咁因为佢我原本过半车距离，佢喺度 cut 入嚟啊嘛。 嗯。 好啦，咁跟住咧。cut 咗嚟中間之後咧，咁我唯有收慢少少啦。 嗯。 但係輸時遲那時快，我就見到前面原本嗰架貨車咧，就開始打燈，佢要 cut 去，即係佢打死火燈。 啊。 咁我即係應該有啲嘢啦。 啊。 佢無端端行緊嘅就打死火燈。 啊。 跟住咧，佢架車就 cut 咗去 右边嘅快线。 吓， 咁跟住我前面嗰架车咧唔打灯，突然之间咧就 cut 去右边嘅快线。跟住由于架车太三架车太近咁样，因为电光火石之间，原来嗰架货大货车前面咧就见到有一个一条废置咗嘅车胎。即系可能啲人爆咗胎咧， 系啊， 就啱啱喺正路中心，吓、 啊， 咁佢咪避开咗咯， 吓、 啊，咁前面嗰架车咧，见到亦都好慢咁样避开咗啦， 嗯， 咁由于我根本睇唔切， 嗯， 咁我又睇唔切右边有冇车喺后我后边，又睇唔切左边有冇车我后边， 嗯， 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咁冇办法啦，咁我就见到，哎呀，系条车胎，但系唯有。是咁行过去咯。 哎呀，咁点算啊？嗰条车胎系嗰啲货车嗰啲车胎定系都 货车车胎啦？ 哇，好大条、啊， 已经系爆咗，即系得翻个皮咁样嗰啲嘅，已经系爆晒咁样噶。咁、 啊、 跟住，哎呀，砰砰，咁咪听到我嘅车，即系当然系嗰个，就算系车胎皮咁大条、 啊， 撞到个车头、啊、都会嘈啦、啊，即系都会有一声啦， 嘣把嗰啲撞到咯。 系啦，咁我翻到嚟嘅时候，咁我见到，哎呀，那个嘣把咧已经。即系成条泵把咁又未至于凹嘅，但系就你知几污糟啦， 花晒啊，黑晒嗰啲咁样， 花晒黑晒咁样啦。咁、 啊、 我跟住咧，即系好彩大家人冇事啦，即系好彩大家人冇事啦。咁、 啊、 我就希望即系驾驶人士咧，有时候唔好夹硬要 cut 线。 嗯，啱啊。 即系譬如我如果啊，即系如果啫，如果嗰架车唔 cut 过嚟，我同嗰架货车中间， 嗯， 其实架货车见到打灯。后面嗰架车我隔咗成差不多个几车位噶嘛，系、 嗯、 有足够嘅空间咧，系、 嗯、 可以睇到，跟住咧即系打灯走嘅咁样，或者避开个车胎，咁、 嗯、 就系佢夹咗嚟中间之后，一夹咗佢嚟，跟住就见到条车胎啦。咁、 啊、 有时候即系我觉得佢，我唔知佢点解要咁辛苦都要 cut 过嚟嘅，因为隔篱条线又冇嘢。 嗯， 即系佢原本行开嘅慢线又冇嘢， 吓、啊， 咁佢又唔系谂住 cut 去快线。 其实仲要佢系 cut 去你前边，即系佢系 cut 喺个货车后边。 系啊， 其实更加唔 logic 噶，因为如果我揸车咧，我见到大型嘅车辆咧，我都尽量唔跟佢尾噶啦，已经 系咯。所以我唔系好明白，即系点解嗰个驾驶嘅方向会系啊？佢前面嗰条线前面冇嘢， 吓、 啊，佢又唔系行快线。但系都要 cut 过嚟中线， 哦、 即系可能佢咪谂住 cut 定先啊，即系谂住迟啲会喺快线嗰度行。咁但系正话你都讲咗啦，咁冇理由喺个货车后边嘅、 啊。系咯，因为货车后边本身个危机都已经多咗啊。 系啊， 同埋啲货车咧后边跟住后边嘅话咧，通常佢啲石仔都会好容易弹到自己块玻璃噶啦。呢啲 系啊，不过都系即系最紧要系咩啊？ 人冇事就算啦。咁点啊？你整唔整啊？ 咩啊？ 整唔整啊？个泵把咯， 人冇事就唔整噶啦。 哦，答咗。 系啊， 好啊。咁啊，今日小心揸车啦，一阵间。 系啊，一定啊，会隔再隔远少少。 隔五秒行车距离啊，要。 系啊。 好，一阵间翻嚟见。 好，翻嚟见。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好啦，今日同各位听众想讲下洋葱。洋葱嘅好处咧，其实都真系几多噶吓。洋葱啊，虽然咧就切嘅时候就有成会整到你喊啦，不过咧其实都可以咧切到佢一路切一路都唔喊嘅，方法都有好多。不过先讲咗咧就洋葱嗰个好处。洋葱原来含有咧就系丰富嘅抗氧化剂，一个中等嘅洋葱大概咧就44大卡啦，可以提供咧就人体每日所需嘅维生素 C 嘅20%。啊，仲有咧就系5%至到10%嘅维生素 B 六，啊，包括仲有啲譬如叶酸啊等等啊钾啊嘅微量元素啦。洋葱所含嘅抗氧化剂咧有几十种唔同嘅类型噶，所以咧如果你话洋葱。佢都系一个几好咧，啊保持你青春嘅其中一种嘅食材嚟噶噃。 曾经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也都说到了，科学家观察了就是意大利人和瑞士人吃洋葱的一些习惯和频率，发现这种蔬菜的食用频率和几种常见的癌症风险之间存在一个负相关，所谓负相关就是洋葱大蒜吃得多患这几种癌症的机会呢、相对来说数字上是较低的。我喜欢吃洋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知道它可以增加这个骨质的密度，对于就是不是很吃乳制品的我呢，都经常担心喝猪骨汤没什么用，那么怎样可以令到自己的骨骼强健一点呢、其实吃洋葱都是一个挺好的选择来的。因为曾经有一些研究就说到了，针对50岁以上人士，特别是妇女添，食用洋葱和骨骼的健康的关联，讲到就是唔食同呢啲唔食洋葱嘅女性相比，咁啊经常食洋葱嘅女性嘅骨质密度咧会更加高啊，咁啊骨折嘅风险亦都降低20%或者以上，所以其实都唔系冇用，有用噶吧。而且长洋葱啊，仲可以咧就含有一种叫做咧谷糖啊，咁佢咧就属于一种嘅益生元，咁可以咧就令到我哋嘅肠道咧就变得更加健康。同一時間佢更加咧就係有助於降低我哋嘅膽固醇啦，因為又有研究啊就話到啦，食洋葱咧其實啊經過8个星期，即係2个月之後啦，咁研究人員發現，只要你能夠喺呢8个星期入邊恆常咁樣去到食一啲足夠份量嘅洋葱嘅話啦。同一啲冇食足够洋葱嘅人士对比咧，咁啊佢哋嘅胆固醇咧都会见到食洋葱原来真系有啲帮助噶噃。好啦，洋葱咧都有啲朋友嘅，洋葱嘅朋友就系番茄啦。番茄咧就有茄红素啦，食物入边咧都有啲协同效应嘅，指嘅咧就两种特定嘅食物一齐食啊，会超过个别食物嗰个嘅营养嘅。咁例如洋葱同埋番茄就系好好好嘅 partner 嚟噶。科学家认为洋葱入边嘅硫化合物啊，可以咧就促进呢个番茄入边嘅茄红素去到吸收。茄红素咧，番茄入边所含嘅抗氧化剂，亦都可以预防咧就癌症同埋心脏病。咁所以如果你识得煮餸嘅话咧，就系将洋葱同埋呢一个番茄啊，将佢哋摆埋一齐煮煮煮煮啦。 再开始约见，就算三位不免怀疑，仍占那发展，提提教趣事，尽力笑天意，画画过得很好会更易，谈谈满盛时未怕讽刺，用过餐巾包起戒指，自那天起感觉得我一个被你分手的决心更新了我，情感老了但仿不安，难道还要别人让座，还你那苦衷比我多，没法剔躺去解释某段情况，受过多少束缚，有谁愿意只得更清楚，沧桑可会差异，还算个汉子，人成熟畅聚道别也可以，剩下咖啡三杯那冷意，难明白暗示就当天赐，未烫金的一张燕帖，自那天起感觉得我一个被你分手的决心更新，没法剔躺去解释某段情况， 早上时间嚟到6:49啦，咁啊，一首嘅作品嚟自邝星宇嘅《明年新人不是我》。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咁啊，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31度啊。今日咧出门口可能都要准备定你嘅雨具啊。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咁啊，见到雷暴警告，咁啊，早上嘅时间生效啦，咁啊，有效时间去到朝头早嘅8:30钟。今日朝头早亦都有我哋 KOL 系列，咁啊有专家同我哋讲下咧，一系列嘅有关于减压嘅方法，睇下嗰啲啱唔啱你使。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就邀请到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啊注册社工 Circle 上到嚟嘅，你好啊 Circle。 喂，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梗系要帮啲香港人减下压啦，系咪？香港人压力实在太大啦，有冇啲？快樂秘笈啊，可以俾到我哋咧。 一路做呢個節目咧，幫手分享啦。咁、咧突然間諗翻起咧，一個80年代嘅，其實原來已經係80年代嘅產物。 係啊，啱唔啱用㗎？咁你講嗰啲80年代。 唔係㗎，有啲學説係幾百年㗎咯，呢、一個比較新啲。 所以靠你話俾我知。 就我相信好多人都有聽，亦都一路發展咧，得好多喺心理學嗰邊一路即係。由80年代開始發展到依家，你會聽過好多嗰啲，即係除咗 IQ 啦，我哋成日都會聽下，我哋 check 下啲小朋友有冇智優高 IQ 咁樣。咁、但係即係以前就成日講 IQ 啦，到80年代嘅時候 ，EQ 係咪出嚟開始？ 係啦，咁就開始有一個叫多元智能先嘅。咁啊，又要可能練下你嘅音樂嗰方面啊、體育啊、社交啊咁。咁啊。漸漸發展落去就 EQ 啦，頭先你講 EQ，今日咧就好想去分享一下咧，即係關於 EQ 嘅方面一啲嘅資訊。但係我諗翻起，因為我咧一路睇嘅時候咧，突然間想起一樣嘢，因為咧佢提起一樣嘢，又會講到就話你有冇遇過身邊咧有一啲嘅朋友啦、同事啦，你會俾個花名佢嘅，例如黑面神啦、喺身邊見到呢啲人嘅時候，你都會感覺到嗰股殺氣啊、你都會好緊張、好驚咁我哋就會話啦，哎呀，呢、這個人即係而家呢個年代，我唔知仲有冇人講你 EQ 係咪低啊？ 有，而家呢個年代都成日講。 即係仲要你有陣時會發脾氣。 咦？唔係喎，唔通係因為我係上一個年代嘅，所以我先成日講。 好容易發脾氣啊！EQ 都仲係好盛行嘅。咁喺外國啦，都即係專係會有一啲嘅公司會做一啲 EQ 嘅 test 啦，做一啲培訓相關嘅嘢嘅。咁咧喺一個根據一個 TalentSmart 嘅研究裏邊咧 ，TalentSmart 係一間即係外國嘅公司，專係做一啲情緒方面嘅情緒智商嘅培訓啦。咁有一個人啊，情緒智商嘅高低係成就嘅關鍵。 係啊，我都睇過呢啲類似嘅、 因為有90%嘅成功人士咧 EQ。都是高的 IQ 高的人呢他可以埋头苦干做自己的事 是 然后 EQ 高的人呢就可以将这一班 IQ 高的人集中起上来、举个例刘备呢我认为是一个 EQ 高的人 是吗我跟他不是很熟、 我跟他都不熟看他的事迹就断古无痛苦跟着呢张飞张飞是蠢一点的即都是不过都是当他 IQ 高一点、张飞的关羽啊赵云啊黄忠啊就諸葛亮啊呢啲咧，咩五虎將嗰啲咧，加埋個軍師咧，就 IQ 高嘅。咁所以咧 ，EQ 高嘅人咧，就將佢哋集合埋一齊，就幫佢哋打生打死嚇。咁啊 ，EQ 高嘅人啊，坐享其成咁樣啦。 咁即是話，如果我哋嘅團隊啊，或者喺我哋嘅身邊嘅朋友裏邊咧，即都有一啲 EQ 高嘅人咧，其實都幫到我哋手嘅喎。咁同埋咧，因為咧 ，EQ 講緊一個情緒智商啊，係影響緊我哋點樣去管理自己嘅行為啦。社交嘅一啲手腕啦、以及咧，同埋作出即系我哋作出決定嘅時候咧，原來嗰個 EQ 能力咧都會直接影響到。 喂，我 EQ 其實幾好嘅喎、 我唔知道。咁咧，而家有十蚊，我唔知道，因為我哋呢啲好科學化到客觀嘅。 好衰啊！你 咁咧，嗱，點解我哋即系我想今日同大家分享咧？其實咧，因為咧，時代雜誌咧都有講過咧。高 EQ 嘅人通常都會 有啲咩具備條件啊？ 係啦， 哇！喺、呢個緊要、 就係有一18種呢個行為特質。 啊、 就睇下我而家 tick 一 tick，、一路睇啦。 I'm ready， 係 you ready 係咪啊？ 屋企嘅聽眾都 ready 㗎。 好啦，我都 ready 啦。咁咧，第一啦，就係你善唔善於表達情感咧？嗱，的而且確有一啲嘅人咧喺表達情感咧 是相對地咧會冇咁容易嘅。嗱，根據佢呢度咁樣講咧，如果 EQ 比較好嘅人咧，佢係能夠清楚表達到自己嘅感受。 誒、欸，我係啊， 了解問題嘅所在。 欸、我係、啊， 同埋去解決嗰個問題。 解決唔到啊，不過好多嘢。 嗱，即係我哋做社工啦，的而且確咧，即係會見過唔同嘅人咧，係即係喺表達情感嗰度咧，係需要多啲引導啊，先至得嘅。 係係係。 咁你又一個 tick 咯喎。 一個 tick。 OK。第二咧就係關心別人啦。EQ 高嘅人咧，通常都會有一個同理心，我哋講緊啊，容易去扣連到人哋嘅感覺，能夠切身處地咁樣去理解身邊嘅人，去關心佢，咁咧就受歡迎。 欸，呢、這個我都自問係啊， 我應該加個 tick 先，應該呢啲我哋最耍家噶嘛，係啦，咁又了解一下自己有冇呢一個特質咯喎。第三咧就係、是、會唔會好勇敢去勇於改變？ 改變自己定改變人先？ 係啦， 改變環境定係 你自己去做出一啲改變？ 嚇， 譬如即係如果情緒高、情緒智商高嘅人咧，係比較靈活多變嘅。去容易適應喺個環境啦，同埋樂於去接受改變，因為有啲人真係咧有少少嘅改變咧，都未必會咁容易適應嘅。嗱、 嗯， 我自己 check 唔到呢一個嘅、 嗯， 因為咧譬如有條路改咗、 嗯， 有個餐牌改咗，我成日去嗰間餐廳，我係會有啲唔自在嘅。 哦， 係啊， 咁我又 OK， 即係純粹講翻呢個例子嘅話，我覺得無論餐牌改咗或者條路改咗咧。嗯，我真係欣然接受喎， 我會有啲適應期咯。咁但係就講緊話，如果你對於 我會覺得係一種新嘅嘗試咁樣咯。 係啦，如果你對於改變咧係比較較快接受啦，或者會對於一啲轉變咧覺得呢啲係機會嚟嘅，咁呢個就 good 啦。 係啦，三個喎。 係啦，第四咧就係你唔了解自己嘅優劣啊，你唔了解自己嘅情緒啦，同樣你明唔明白自己有冇啲好同唔好？你發唔發揮到你嘅長處，避唔避開自己嘅不足嘅地方咧？ 我日日都避開自己不足。 呢啲以前 interview 成日都講噶嘛，你知唔知自己唔係強項？你知唔知你自己嘅弱項係乜嘢啊？ 梗係知啦，咪避曬佢咯。 原來係有原來有關事嘅。好啦，第五啦，你係咪一個獨具慧眼嘅？ 呢個真係唔知係咪喎，應該未必 係。因為咧好多情緒智商高嘅人咧，都能夠可以即係獨具慧眼去睇穿一啲嘢。佢睇得好明、好通、好透一啲嘢嘅，亦都好容易去了解到人哋呢個行為嘅背後嘅動機。 哦， 所以佢睇嘢會好準。你頭先講嗰啲咩劉備啊，仲、有咩張飛嗰啲咧，可能佢真係會唔會獨具慧眼啲咧？咁樣呢、這個我都有少少， 呢、這個 一半一半。 呢、這個我係我都有一半一半。這個、 好啦，第六好緊要啦，容唔容易動怒咧？ 嗯。 即係對自己，如果你對自己充滿信心啦，對人哋嘅批評咧。是應該不會咁容易產生影響的，亦都唔會咁容易俾人哋去講你而好嬲啊，好嬲啊，好嬲啊咁、樣。我有啲同事係好容易一句説話就話 把口生人哋嗰度嘅， 激死我啦咁樣。甚至乎有人笑你咧，你仲可以好幽默咁樣就自嘲自己咧，去大過咗嗰件事。咁呢一個都係個特質嚟嘅， 係 好緊要啊！你嗰度 啱 係啦。咁跟住第七咧就係、是、懂唔懂得去 say no？ Say no 係啊，呢、這個即係。如果情緒智商高嘅 呢個都有， 因為有啲人覺得 say no 係困難嘅。 我會覺得 say no 有陣時，大家即係我自己的意見啦。say no 有陣時可能係對件事咧，無論係對自己啦，同埋對對方咧，可能都係一個好嘅結局嚟嘅。 係，但係有陣時有啲另外一個講法就係話，你容唔容易會俾人哋去束縛住咧、即係人，如果你唔識 say no 嘅話，咪俾人哋去。去夾唔住咗你去做一啲嘢咯，明明你係自己唔想嘅，係啦，咁呢一個咁、可能壓力就從此而生嘅、因為你做緊啲未必你自己想做嘅，但又唔識 say no 喎。好啦，咁我哋 yes man 喺呢個世界其實未必 work 噶。 嗯，好啦，跟住我哋講到一 笑容有啲嘢， 我哋講到一個咧就係、會唔會識得放下錯誤啊？ 我以為你放下屠刀添， 係立地成佛係嘛？咁會唔會因為自己過去做過一啲錯嘅嘢，識、得去保持距離，即係話？你懂得因為錯 而 能改， 係 你而進步。但係有啲人係重複犯錯， 係啊，人類不斷喺度重複緊同一個嘅錯誤啊，成日都係個金句。 咁所以如果真係EQ 高嘅人啦，佢會懂得去避開一啲即係以前犯過嘅錯誤，避免重複再重犯，或者唔會俾呢啲失敗嘅經驗去困擾咯。 嗯，喂，咁你呢一个咧，即系叫做快乐咁多个测试，快乐十八变咧，九个啫，但系时间差唔多。 系啊， 下个星期要再继续 mark 落去。 好啊， 听众一齐 mark 咗嗰张纸，唔好抌住。 系啊，而家 mark 咗睇下九分之几啊吓。 系啦， 下个礼拜我哋再讲。 下个礼拜再讲，唔该晒，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 是啲乜嘢？风骚快活人是一架过山车，有阵时会笑得好开心，有阵时会喊得好伤心。仲有风骚快活人是一只风筝，因为一路听一路飞去好嗨好嗨嘅地方啊！想知道风骚快活系乜嘢，梗系要听先知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我近排多咗用银行嘅网上服务，真系好方便、啊。唉，我点解唔早啲用呢？ 咁你有冇为你嘅流动装置做好保安措施先？ 放心，呢啲咁重要嘅嘢，我一向都有做嘅。我嘅流动装置已经安装咗保安软件啦，咁啊包括抗恶意程式码软件同埋识别码、防火墙啊，仲会定期更新添。 除咗咁之外，你亦都要确保系统、应用程式以及浏览器嘅版本系最新版本。如果软件供应商发布咗修补程式，记得要尽早安装埋添啊。 唔止啊，我仲用埋加密功能添。咁万一唔见咗部电话，俾人利用到里面资料嘅机会都低好多啦。 你咁识嘢，咁你一定唔会立乱解除流动装置嘅存取限制，即系越狱 jailbreak 或者 root 机啦。 梗系唔会啦。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摄。 二台话你知。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如果个书包太重嘅话，会对自己嘅发育啊，或者系个健康会有啲影响嘅。你哋知唔知道有啲咩影响噶？ 驼背咯、啊，你会好辛苦咯、啊，你压住你咧，你咧升唔到咁高咯、啊。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啊，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啊，咁啊，雷暴警告咧，朝早嘅时候都已经生效紧噶啦。咁啊，今日咧都已经嚟到8月3日啊，星期三嘅早上。咁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都有 Toby 喺度。早晨 ，Toby。 早晨啊，小伯。 你好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先同我哋望一望嗰个交通嘅情况。 好啊，今朝咧比较多爆水管嘅位置啊，咁、哎、啊，其中一个咧仲喺大路嗰度啊，所以而家已经塞紧车啊，就喺七咸道南啊，因为爆水管，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咁而家已经有车龙啦，去到曲街嘅。重复多次咧，就系、是、七咸道南，因为爆水管，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咧已经挤塞噶啦，龙尾去到曲街。咁喺长沙环嘅深旺道就有水管急收，深旺道去美孚方向，介乎兴华街西至到海丽街之间全线封闭噶。系啊，呢一段深旺道咧全线封闭，咁所以有巴士路线有几条啊？咁啊读俾大家听啦，包括就系12、12P、701、702、914、914P 同埋971号咧都要改到行驶嘅。喺北角嘅丹拿道啦，就系、是、爆水管，丹拿道去炮台山方向，近住琴行街唯一行车线咧仍然系需要封闭，影响到所有车咧不能够由七姊妹道左转入去电召街，咁都系有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到行驶。土瓜环上乡道咧就有水管急收啦，呢、這个做咗几日啦。去土瓜环道方向，近住长宁街第三四线咧，都仍然系封闭嘅。隧道方面咧，暂时各区隧道交通都仲系正常噶。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就慢车嘅。咁今朝交通咧就系咁啦。 哇！啲爆水管都几犀利喎。 系啊， 真系要即刻封路。 系啊，即刻咁都啱嘅。你唔封嘅话，啲水即系浸住条路都唔得啦。 系啊，浸住条路咁一嚟又嘥水啦，咁啊影响即系个安全啊， 系啊，所以真系要迅速行动，咁啊真系封咗。我谂嗰个七咸道南咧，晏啲可能真系塞车。你谂下咁早都塞喎， 系啊， 系啊， 而家都系7:02啫，7:10咁样都已经塞啦。咁你晏少少嘅時候，連埋嗰一帶啊，都係嗰一帶擠塞添啊，唔係淨係嗰條街嚟。 係啊，又加埋啲人又過海咧，咁啊，哇！真係一陣唔知點搞啊！咁 所以咧就望住交通消息啦。 係 啊， 啊，你又記住一有啲咩車龍嗰啲，同翻啲聽眾講啊。 係啊，今日真係要揾路走啊！好似你琴日咁講，琴日就唔使揾我，今日要揾。 今日真係要揾路走。 係啦、啊，所以咧、啊、平時唔講嗰句咧就唔會發生嘅，你一講就發生㗎啦。 哇！你好似講到係我嘅問題咁樣喎。 哦，咁又唔係你嘅問題 嚇、 啊。唉，有時係咁巧㗎嘛。 咁巧啫，唔关我事噶嘛。 咁啊系，又唔可以将爆水管归咎喺你度嘅。 梗系唔关我事啦。 系啦， 你晒谱。 除非你整爆啦。 梗唔会系我整爆啦，我良好市民嚟嘅。 系啦，都冇得你整爆嘅地底嗰度。 系咯，喺地底嗰度噶嘛。咁啊，日久失修，又或者佢根本喺地底都冇人维修。 系、 啊。等佢爆咗嘅时候先至整咯。 系嘅，你呢啲平时又唔会走去维修佢噶嘛，因为 所以你维修佢，你要作烂个地下。 系啦，所以通常都系即系发生咗先至会亡羊补牢啊。 最近啊，好嘢喎， 系咪先？冇办法啦，你呢啲水管嘅嘢系咁样 啊， 系啊， 最紧要快啲整好啊吓， 系希望系咁啦，小白。咁、不过有啲嘢咧，越快推出就越好嘅，小白系咩咧？ 优惠 啊，梗系啊，你真系醒啊，优惠你比较算死草啊， 系啊。啊！你開始認識我人喎、 啊，我開始認識你啲 terms 啊，呢啲字眼咧，即係要記得某啲呢啲咁樣嘅特別嘅字眼啊。咁咧嗱，今日真係同你講下啲優惠啦。咁咧，關於巴士嘅優惠嘅，其實咧九巴咧一路以嚟都有啲叫做區域性嘅短途分段收費計劃，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啦。 有。 嗯， 都有聽過，我唔記得佢有冇搭過。我通常搭嗰啲咧係搭完港鐵就轉巴士，咁呢個就唔關個巴士啦。 係啊，呢個唔關事啦。 咁啊搭嗰啲巴士咧，咁啊嗰啲就免費嘅變咗。 係啦， 你唔坐過港鐵、都可以坐嗰啲嘅巴士， 是 都係照嘟嘅。 係啊， 不過咧我坐完港鐵之後，佢嘟就會零蚊咁樣啦。 係啊， 係啦，如果唔係嘅話，可能收我4.幾咁樣啦。係啊， 同埋學生仲有優惠嘅，搭嗰架巴士係幾、其實幾抵嘅。 係啊， 咁啊當然啦，小巴就譬如你港鐵轉小巴就減3毫子啦。是是今天咧呢个同你讲嘅区域性短途分段收费计划系咩咧？其实喺香港咧本身有三区咧都已经有噶啦，就是、包括咧喺新界西北区，即系屯门、元朗、天水围呢度呢一区啦，将军澳区，咁同埋咧而家第三个区啦，都有呢啲嘅分段收费短途收费，咁就系边度咧？喺北区啦， 北区 系啦，即系上水啊， 系啦， 系啦，咁样咁啊，由8月14日开始啊，而家未开始嘅，8月14日开始，咁咧就会喺北区上车。搭5条跨区嘅路线，咁然后你喺北区落翻车咧，喺12个指定嘅。 嘅巴士站嗰度嘟翻，你可能用咗八达通俾钱嘅，你嘟翻八达通啦，用信用卡就用翻信用卡嘟啦咁样，或者可以 scan 翻嗰个二维码，咁又可以攞翻车费回赠嘅。即系点样咧？即系譬如点样搭跨区咧？就系、是、譬如你北区啦，有啲车咪出九龙嘅，可能有啲去远啲嘅，去港岛嘅。 但系出九龙嗰架车咧，就唔喺我屋企附近。 系， 咁我就落咗车就上一架车就去某一啲嘅站。 系啦， 落车跟住再上车咁嗰啲啊， 即系譬如咧，我喺上水咁样，咁可能我住喺里面一啲村比较内里面啦，咁样，咁我想去翻上水港铁站，咁样，咁有时候咧，你嗰区可能冇小巴或者要等好耐，咁样，咁有巴士反而咧，巴士系可能出九龙嘅，但系佢会途经上水港铁站。 哦，咁样。 系啦，咁你为咗就系出个港铁站，咁我咪搭呢架车咯。但呢架车因为出九龙，所以本身个车系啦，个车费本身好贵嘅，咁所以而家呢个短途收费就系、是、你可以照上呢啲。跨区车，然后咧落车嘅时候嘟翻就可以回赠翻俾你，即系本身收你十几蚊咧，嘟翻之后其实佢有个价钱嘅，嘟翻之后咧通常都系收$5左右啦。 咁、我喺边度嘟啊？ 嗱喺嗰啲十二个站嗰度，其实咧可以同大家讲下边五条嘅跨区路线嘅。 哦，好啊。 喺北区搭261啦、277E、278X、270A 同埋 270B 呢五条九巴路线咧、上车嘅时候就先俾晒全程车费先，然后去到可能区内嘅车站啦，去到地铁站你要落车啦。咁样，咁喺地铁喺港铁站落车之后，其实佢哋嗰啲站咧落咗车嗰度咧，有12个指定嘅八达通拍卡机，同埋一啲咧一站式嘅感应器嘅巴士站，即系去到 港铁范围内嘅。 佢唔喺港铁范围内嘅，喺啲巴士站嗰度。 巴士站嗰度 系啦，你一落车，你要望下个巴士站，佢有啲符号贴住咧，有个钱咁样嘅符号嘅。 咁啊，睇到啦，放心啦， 好显现俾你睇到。咁你就见到个钱，咁你行去啦，咁样咁啊，嘟翻，咁咧就可以系俾翻，即系回赠翻俾你， 就攞翻钱啦。 系啦，咁其实最平咧就系可以系3.8嘅啫，即系譬如我住喺上水天平村嘅，我要出去上水港铁站，我就搭277E啦。咁啊，一搭你上车系$10嘅。出到去攞翻个回赠之后咧，其实呢一程车只系3.8啫。 哦， 系啊，咁有啲似港铁巴士咧，你嗰、那个 是、啊、 即系嗰个原理，就 系 方便啲居民啊出翻去港铁站， 更加灵活咁样去到调配嗰个嘅收费啊，同埋嗰个路线啊。 系啊，因为你如果收人哋全程又真系好贵，咁人哋就唔会搭你啊嘛。 系， 咁你反而有啲短途嘅，咁人哋就会搭翻你咯，即系可以吸引到佢搭啦咁样。 系， 咁呢五条路线咧就头先讲啦，其实有晒12个巴士站嘅名嘅，但系你听唔听下有12个站名 嘅、哦？好啊，好啊，好啊。 好啊，其实12个站摆喺边度咧？分别喺都系上水同北区啊，即系粉岭一带啦，包括就系翠丽花园、海联广场、天平村嘅天怡楼、上水港铁站啦、清河村总站、欣翠花园。嘉盛苑、粉岭港铁站、这个欣盛苑咧，头先系嘉盛苑啦，这个欣盛苑、景盛苑、华明巴士总站同埋轩程间呢度12个站。咁、总之如果你一落车喺同一区落嘅，咁你喺呢12个站咧就可以嘟翻攞到个回赠啦。 系，咁有好多声音嘅，咁我哋就咁听嘅时候，喂，梗系优惠又好咗啦。但系如果平时搭开长途车嘅乘客咧，佢哋就会觉得可能上车嘅时候咧，就因为有呢啲优惠，令到嗰啲本身区内嘅人都即系拱晒上出九龙。嘅巴士嗰度，咁啊，又可能咁上下嘅时候，你又发觉，出九龙之前咧， 多咗好多人， 啲人又攞车， 哦，系 啦，咁样即系等巴士公司慢慢即系协调翻呢啲嘅问题咯。 咁其实呢个计划咧，本身咪头先同你讲嘅新界，即系屯园天三区啦，同埋将军澳，本身都有噶嘛。咁其实佢实行过嘅，佢系发现咧，嗰个人都。上可以接受嘅，即係唔係話真係多到話上唔到車，或者影響咗本身嘅嗰啲乘客。 就係最緊要唔好影響本身乘客先。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呢個計劃，佢都係九巴都話咧，呢個計劃 OK 㗎，佢會繼續實行嘅喺唔同嘅區域，即係就快可能去到一啲都係同樣咁樣嘅，可能離地鐵站、離港鐵站有啲距離嘅嗰啲嘅。區域咁佢就會都實行呢個計劃啦，咁樣咯。咁當然啦，嗱，九巴都提醒啊，如果你要用呢個優惠嘅話咧，你上車嘟咗之後咧，你唔可以再用嗰張卡嘟第二程嘅交易先，即係你唔可以。我搭咗呢程巴士之后咧，我落车唔嘟呢个优惠住，我就走去搭港铁咯，谂住翻嚟先啦，咁样咁样系唔得嘅，你系收唔翻个回赠噶， 系， 所以你要即刻落车就要即刻嘟， 系， 咁样先攞得翻咯， 有钱就即刻攞翻先， 系啦，系啦，见到个钱嘅符号即刻扑过去啱嘅，即刻啱噶啦， 我系呢啲人嚟噶， 系啊， 有阵时咧嗰啲咩优惠或者系嗰啲即系譬如港铁有嗰啲叫做回赠翻俾你嗰啲咧，即系交通津贴嗰啲咧，有啲机喺度嘅， 系啊系啊， 有阵时我唔知搭得咁。 唔夠，我都去丟一丟先嘅。 即哦，你就唔係計好誒十六號即刻就去攞啦。 係啊，哦、因為有陣時候我驚我嗰日未必咁啱搭正嗰日，我就去攞。咁如果我行過我唔篤咗，我驚下次我又唔記得喎。咁、 哦、 我篤咗唔使本噶嘛。咁萬一篤咗之後，我有幾蚊執翻都好啊。 都好係，雖然嗱篤篤唔到嘅話唔緊要嘅，佢咪有幾個月嘅限期嘅。 係啊係啊係 啊, 啊。 不過我諗大家有錢都想快啲攞翻先啦。 梗係啦，錢袋咗落自己嘅袋，嗰啲先係自己嘅錢啊。 係啊，不過呢啲優惠真係大家都想快啲攞。上次咪有個抽獎港鐵噶嘛，你記唔記得啊？哇！即刻其實好多人抽啊，我即係當然我都有抽啦，好似好即係好貪心咁樣。 係， 但係咧， 唔係貪心嘅，我哋有呢個權利去抽噶嘛。 咁啊係，即係大家有呢、這個試下去抽獎搏搏咯， 係啊， 可能單車都摩托啦變咗。咁今日唔知喎、啊，小白， 你咁爛嘅講嗰啲嘢， 好爛咩呢句？即係咁不過咧就咁講啦。嗱、這個優惠咧，頭先我講咗咩唔記得咗，俾你搞到我。我讲紧呢个啊抽奖啊， 系 太多人啦！我想讲系、 啊， 因为咧上次我就系入去港铁个 apps 嗰度、啊，完全系用唔到啊、 哦！ 即系揿咗入去咧，佢个 server 冧咗档，咁所以咧系抽唔到添。 嗯， 咁所以啲优惠嘅嘢咧，即系有时大家都好蜂拥而至睇得出，所以大家记住攞呢个优惠咧，都一样用呢个心态，即刻攞先咁啱啊！ 系咁啊，又反映咗一句噶啦，你俾港铁听就系嗰个 apps 啊。 哦， 系啊，下次加强翻嗰个诶网络嘅系统，等更加多嘅人可以得到呢啲嘅。 是不过就算那天冧了 server 都好，其实大家有个安慰奖的， 是 就是、是抽不到都有个安慰奖，给回一些积分来的。 好好好，今天这个挺好，即一些本身是长途车的、都可以变成一些短途、去到搏一搏脚、安全很多了，快很多 了。希望这个各个区域都可以多一些这些的优惠， 是啊 大家方便。 我都等着我住那区啊， 是吗？你大埔区应该就快有了， 希望好了， 谢谢 Toby 好了，天气方面问阿欧先，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啊， 早晨，出边嘅天气如何？雷暴警告，咁啊应该冇咁热啦，系嘛？ 系啊，不过咧，我头先咪听你讲啦，依家气温28度嘅， 系啊， 咁啊唔似嘅，其实老实讲，似去翻26、25度嘅，即系体感上啦，因为好似你咁样讲，有雷暴警告，有啲凉风咁啊，有少少都 feel 到今日都。大機會落雨㗎啦，咁所以話出門口咧攞雨具啊，或者攞翻把遮咧，都係無往而不利嘅。咁俾大家落下雨，叫降下温啦。因為過去嗰十幾日全部基本上咧酷熱天氣警告咧， 成個月啊，好似感覺上 老是常出現啊。咁希望大家即係藉住呢啲即係落下雨啊，降下温咧，自己個人咧心情都平靜一啲咧，咁就非常好啦。咁啊，詳細天氣咧，俾翻小白講先。 好，唔該曬。喂，大唔大風啊？而家你嗰度？哦，走埋添，唔緊要啊，下次再問過佢啊。好，咁啊，本港地區天氣預測方面啊，大致多雲，有驟雨同埋雷暴，稍後雨勢有時頗大，咁啊，最高嘅氣温大概31度噶，吹輕微至到和緩嘅偏東風。咁啊，展望未來兩三日咧有驟雨，雨勢亦都有時頗大，以及咧係有雷暴噶。啊，星期日以及星期一咧驟雨啊又會減少翻噶啦。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嘅，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嘅。咁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早上嘅8:30，咁天气今日咧开始都已经有啲雨水噶啦吓，咁其实寻日都已经有噶啦，咁所以咧出门口嘅时候咧，不妨拎多把遮，咁安全啲，唔使揼湿啦。嗱，朝早嘅时间7:21，咁朝头早亦都有我哋晨光大学有中医师喺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註冊中醫陳佩斯， 早晨啊 ，Terry。 早晨啊 ，Barbie。 Terry， 好多女士都会提防乳癌啦，亦都可能咧好多时都会自己检查自己嘅乳房咧会唔会有硬块啦。其实喺中医嘅角度嚟讲咧，多唔多遇到呢啲关于乳癌或者乳房问题嘅 case 嘅咧？ 哦，真係非常之多，因為我哋乳房嘅問題一定聯繫住我哋月經啦。例如我哋好多時女士嚟月經之前會感到乳房有少少脹痛啦，咁啊，所以呢啲情況咧，我哋都會處理嘅。咁其實頭先講到話乳癌啊，大家都覺得話好驚喎，係嘛？其實乳癌都有好多預防嘅方法㗎。 嗯，例如有啲乜嘢預防嘅方法呢？ 嗱，我哋首先知道咧咩叫做癌症先。喺中醫角度咧，癌症咧就代表一啲氣血一啲瘀滯。咩意思呢？咁我哋正常嘅人呢，我哋就啲气呢就不停游走啦，我哋 keep 住一个圈一个圈咁样去行啦。咁呢 keep 住顺畅咁样行呢就冇事冇干喎。但係如果我哋心情唔好啦，屈仔啦，顶住啦，屋住到气啦， 咁咧啲气血就开始凝滞停滞啦。再加上啲乜嘢咧？寒、哦，因为冻咧就等到啲气血咧就唔通畅，停埋一嚿，好似结冰咁样。咁呢啲久而久之，太耐时间咧就会成为一啲癌症噶啦，喺中医角度嚟讲。 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咁即系话自己成日都要注意住头先 Terry 提嗰啲重点噶咯。 是啊，嗱，譬如咧，好多时候你话我哋冲凉嘅时候去按摩个乳房或者检查自己嘅乳房咧，都系一个非常之正确嘅方法嚟嘅。因为咧，我哋摸到嗱，我通过我哋检查，不停喺度有少少嘅轻轻嘅按压我哋嗰个乳房啦。其实呢个都有一啲嘅按摩嘅作用嘅。咁而另一方面咧，我就成日都提住大家啦，千祈唔好食生冷冻嘢啊。因为头先讲过咧，点解会导致到气血佢凝滞停滞喺度咧？寒气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噶。咁你谂下啦，我哋个胃咧，其实大约就系、是。在我们的肚脐上少少的位置几近我们的乳房、啊、如果我们生冷冻东西的话呢，其实乳房的附近的气血都会容易比较寒的、而还有一样东西呢，就当然我们就不要那么劳气了、都市人呢工作生活压力都会比较大，尤其女士都比较容易敏感、所以我都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就是当我想生气的时候就想一想、我会病的、就是不值得了，整件事就不值得去生气了，这样就令到自己呢去 calm down 冷静下来，就不要那么容易发怒啦，咁样伤身啦吓。 所以话咧，有时咧情绪咧，真系都几主导个身体健康状况噶。一来咧，即系可能好似中医成日都会话咩郁结啊，咁可能会肝郁啦。再唔系咧，就可能瞓唔着嘅时候咧，又乱谂嘢啊，夜晚黑咧又会失眠啦、啊，跟住于是咧又会引发其他嘅问题啦。 其实系啊，嗱，其实女士嚟讲咧，除咗头先讲到我一嚟就嚟个乳癌咧，大家都吓亲啊。不过讲一啲。輕輕啲又常見嘅問題咧，就係、是、一啲嘅乳房嘅纖維瘤啦。其實呢一啲咧，我哋可能會感覺到一啲病人嘅反應就係話嚟月經嘅時候個乳房會比較脹啦。嗱，其實少少脹都可以嘅、不過脹痛咧，或者話覺得即係哇，有啲病人可能反應或者第一個吸啊，或者一掂都唔掂得掂啊，好痛啊。嗱，呢啲就是一個病態啦。即係代表乜嘢咧？因為代表咧嗰、那個咧氣血咧落唔到去即係下面啊。因為我哋咧嚟月經嘅時候咧，我哋个子宫，你可以打个比喻，就好似个杯咁样啦，即系经血再满足，我哋就倒出嚟啦。即系如果唔能够承认嘅话，咁但系如果落唔到下面咧，就谷住咧，咁就出现呢个乳房嘅胀啊，或者严重啲胀痛啊。咁所以我哋就要处理。咁通常呢个情况咧，佢真系净系胀下嘅啫。咁如果都唔理佢啦，每一次嚟嘅月经咧都唔能够好顺利完全排出晒嘅话咧，即系我哋想象一下，剩翻啲咁多累积埋咧，呢啲都系一啲嘅可以系一啲简单嘅纤维瘤啦。咁呢啲当然咧都容易处理嘅，不过如果长期都唔搞咧，就真系可以变成一个大问题噶啦。 咁但系如果系真系要避免呢啲情况咧，自己可以点样去调节同埋控制咧？毕竟好似咧身体入边发生啲咩事啊，或者佢嗰个排解系点？那个处理是怎样，循环是怎样，又好像很难自己控制，不是等于按个掣就可以 restart 的。 是啊，很多病人都说、哎、我想不生气，但我真的生气嘛，是不是、这个都是人之常情的，我都不是圣人，我都会真的有发脾气的时候。我怎么算呢？我当然反思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心情不好都是来自于我们很累。所以第一件事我们最容易控制到呢就是睡觉啦，即当我哋身体有睡意嘅时候咧，就好瞓。咁把握个时间系几时咧？真系九点至十一点，呢、这个时候咧，正常人真系会有睡意，同埋觉得攰嘅。咁、如果你呢个时候瞓咧，啱啱好、因为你有睡意又瞓到、咁但系咧，好多都市人咧都错过咗啊，挨黑眼瞓，可能追埋个电视啊，睇埋啲嘢啊，做埋啲嘢嘅时间咧、结果一过到十，过咗十二点啊，好明显个睡意就开始减退，过咗一点。精神晒就好难瞓得着噶啦，咁所以咧结果就梗系迟瞓啦，咁啊又要拣起身嘅话，精神唔够咧，个人就更加容易敏感。咁尤其是我哋女士咧，以血为用，即系谂下我哋乳汁又系血啦，嚟月经又系血啦，生 B B 又离唔开血啦。头发又系我哋嘅血，咁所以咧我哋瞓觉就系养血嘅时间啦。如果我哋瞓唔够咧，血就唔够啦，咁又会唔靓啦。咁我哋女士嚟㗎嘛，唔靓都要五官端正啦，係咪、都唔想甩头发啦咁样。咁所以呢瞓觉我哋瞓得好血够呢，其实人呢就会 calm down 啲，冇咁容易发嬲，我哋就唔会咁谷气咁激气啦，咁样各个情况都容易改善啦。 啱啊，咁所以呢调整情绪呢都唯有系自己试下冷静啲啦，控制下自己啦，毕竟呢对于健康都有好大嘅帮助嘅。咁 Terry 啊，万一真系咁唔好彩呢，患上咗头先我哋提及嘅一啲女士专属嘅癌症呢，中医角度有啲乜嘢可以帮到手呢？ 嗱，我哋當然睇翻咧嗰個病人嘅意願啦。如果咧有啲病人或者加埋個西醫嘅意見，一般嚟講而家都會可能做手術咧，去切除翻咧嗰啲相關嘅腫瘤，可以係一啲局部嘅切除啦，或者係成個乳房嘅切除啦。咁呢個就視乎西醫同埋病人嗰個病情去溝通啊，佢哋嘅意願啦。咁然後中醫嗰度咧喺邊度可以處理咧？喺術前啦，即係手術前啦，我哋可以令到佢即係強翻佢嘅體質啦。咁而都咧話佢有 cancer， 自然心情都唔會好啦，都會好擔憂啊嗰啲啦。咁我哋可以咧，即係令佢身體好啲、精神啲咧，咁個心情都會好少少嘅。咁另外手術之後咧，我都會有中藥啦，係幫佢復原啦。咁然後咧，有好多時做完手術咧，都會覺得哎呀，胃口唔係幾好喎、甚至乎咧，預防手術之後咧，都會有啲手麻痹嘅感覺嘅，上肢會麻痹嘅。咁呢啲都可以通過針灸啦、中藥去改善啦。咁如有一啲病人如果真係需要做一啲化療啦、電療嘅時間咧，喺呢啲時候前前後後咧，中藥針灸都可以配合咧，去減輕呢啲化療、電療嘅副作用噶，亦都可以促进佢哋即系快啲好翻，活翻正常噶。 咁所以咧，即系中西医配合治疗咧，如果能够持之以恒嘅话咧，相信都可以令到好多疾病咧，就算未必得到根治咧，都有舒缓嘅作用。不过如果你真系面对住一啲疾病嘅困惑嘅话咧，都建议你尽快去揾一啲注册嘅中医师去征询下，睇下帮唔帮到你啦。 是啊，最紧要咧病向浅中医啊嘛，咁预防嚟讲，我哋梗系要少食生冷冻嘢啊，早啲休息啦。 啱啊，好啦，咁今次同阿 Terry 倾住咁多先，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啦，唔该晒 Terry，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早上嘅时间嚟到7:29啦吓，咁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雷暴，咁啊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嘅气温大概咧都会去到31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雷暴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8:30钟。先听听7:30嘅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交部副部长谢锋深夜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就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串访中国台湾地区，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同埋强烈抗议。謝鋒說佩洛西冒天下之大不韙，蓄意挑釁玩火，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嚴重衝擊中美關係、政治基礎，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破壞台海和平穩定，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性質極其惡劣，後果極其嚴重，中方絕不會坐視不管。他強調大勢不可逆，民意不可違，玩火必自焚。較早時，外交部、國防部、中央台辦、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分別發表聲明，表示嚴厲譴責和堅決反對。解放軍東部戰區昨晚開始陸續在台灣島周邊開展一系列聯合軍事行動，在台島北部、西南、東南海空域進行聯合海空演訓，將會在台灣海峽進行遠端火力實彈射擊，在台島東部海域組織常規導彈火力試射。東部戰區副參謀長顧中說，行動是針對美國和台灣當局在台灣問題上的危險舉動採取的必要舉措。他強調，東部戰區部隊有充分的信心和能力反擊一切挑釁，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土耳其国防部话，第一艘从乌克兰出发的运粮船将会在当地星期三在伊斯坦布尔附近停泊，并且接受联合检查。由俄罗斯、乌克兰、联合国和土耳其代表组成的联合协调中心小组将会登船检查。这一艘悬挂塞拉里昂国旗的货船，装载26,000吨粟米，将会驶往黎巴嫩。土耳其国防部官员说，跟着落来更多运粮船可望从乌克兰港口出发，联合协调中心将会采取护航行动，目前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本港新增4,123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889宗本地感染，同埋234宗输入个案。学校方面新呈报549宗阳性个案，涉及383间学校。过去7日，有199间学校出现2宗或以上个案。当局亦都建议14间学校嘅部分班别需要停课1个星期。另外有3间长者院舍和1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感染个案，部分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几个爆水管嘅位置啦。喺七潭道南，因为爆水管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咁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重复多次咧，就系七潭道南，因为爆水管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喺长沙环嘅深旺道就有水管急收，深旺道去美孚方向，介乎兴华街西至到海丽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几条巴士路线要改到行驶。在北角的丹拿道都是爆水管，丹拿道去炮台山方向，近住琴行街唯一行车线仍然是需要封闭，影响到所有车不能够由七姊妹道左转入去电召街，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是要改到行驶。土瓜环的上香道同样都有水管急收，上香道去土瓜环道方向，近住长宁街第3-4线需要封闭。隧道方面，暂时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是正常，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收费广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红桥对出。后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亦都车多，车龙就排到去福亨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转型》， 常姐为咗想买多一两件首饰，就抛个身出嚟卖唱迎宾啊！ 乜原来你平时嚟艳阳天唔系嚟 hea， 系嚟勾啲熟客买货啊？ 诶，好小事啫，自己搞到嘅咪谂办法去解决佢咯。 嚟紧一集《转型》，母子亲情大考验， 香港电台第二台美联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CIBS 人人广播 竞技体奥运嘅项目，你知唔知道咧？系一个奥边两个项目咧？男女子竞技体操都系有嘅咧。 由香港健美体操会制作嘅体操无极限，带你认识不同类型嘅体操运动。 香港有个好出名嘅吊环运动员，佢有一个系自创嘅动作咧，连国际体操联盟咧都系用佢个名嚟到命名呢个动作。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特战荣耀》。 《特战荣耀》中嘅男星杨洋亲身上阵拍摄剧中多场嘅动作戏，唔少网友都激赞佢非常拼搏，绝对系一位优秀演员。其中一场戏爆破嘅范围非常广阔，令人惊心动魄，好戏连场，切勿错过。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毕业旅行开心事。 去旅行尽显性格， 有啲人 嘅时候 去旅行咧就好放松嘅，我就属于好紧张嗰啲类型嚟嘅。 毕业旅行开心事， 拣毕业旅行嘅伴侣，你又会点拣呢？ 我本身就拣咗佢先嘅，我拣咗个人先嘅，咁个地方咧我就俾佢拣。 星期六晚八点第二台， 反法时刻 DSE 主持钟杰良、吴宝成。 今集我哋分别请嚟有恒大毕业嘅陈子婷，同埋浸大毕业嘅叶海迪。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今日咧就睇下个天气先啊， 好啊， 28度啦，但系咧嗰个信号有啲唔同咗。之前连续几日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啊，今日转咗啊。今日而家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八点半啊，湿度系82%啊。预测呢个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啊，大致多云，有骤雨及雷暴，稍后雨势咧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咧就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都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日去到同埋星期一咧。骤雨就会减少嘅。 咁啊，仲谂住礼拜六日可能有机会有活动啊，都要留意天气嘅变化啊。 蚊啲啦，我谂今个礼拜六日 可能就争啲啊，收一收啦，咁或者改变下行程啦，咁都帮到手嘅。 室内都有好多活动嘅， 冇错。不过咧，室内咧都有啲麻烦嘢有机会发生嘅。嗱，呢个我唔知道小白有冇机会遇上啊。嗱，我哋细个咧都有机会咧。走失咗，即系挂住睇玩具。 我细个都试过走失咗，即系要揾翻阿爸阿妈咧。其实因为嗰阵时我真系用豆靓去形容自己。我估嗰阵时好似系唔知都系五六岁嗰啲嚟噶。 喺边度啊？ 印象户 外定商场？ 户外嚟噶，户外。我细个边咁多商场啊？系咪？咁咧细个因为又生得矮啦，咁咧喺自己住嗰个屋苑咧， 细个所有人都矮 噶啦， 我都睇唔到好多嘢，所以先荡失路。因为 个姚明， 姚明啊， 姚明个女啊， 都好高啊！ 姚明个女而家已经180 cm 高，仲有得继续高落去， 可能可以打 WNBA。 但系佢都系到佢爸爸嘅心口。 嗰个姚明， 嗰个姚明啊嘛， 但系姚明唔会再高噶啦，但系佢个女又会继续高啊嘛， 系啦， 好， 好啦，讲埋先，讲埋我荡失路先。咁啊，细个荡失路嘅时候，因为即系住屋苑咧，咁啊又冇嗰啲花槽咁高啊，咁所以咧行两行嘅时候咧，我真系行慢两步啫，屋企人行快。少少嘅时候咧，转头唔见，可能佢转咗弯咁睇唔到啦。咁因为我已经生得矮咧，咁嘢俾啲花槽阻住咗。喂，我真系惊， 冇拖住你啊， 冇啊。细个边度会咁样啊？ 系啊，同埋挂住玩啊！我都记得有一次去咗一个海港一个城嗰个玩具铺，最深刻嗰次荡失路啦。跟住咧就挂住睇玩具， 即系又你细个啊嘛，系嘛？ 系啊，睇积木玩具，跟住爹哋妈咪唔知行咗去边嗰啲咯。 同埋嗰个嗰个卖玩具嘅地方咧，哇！嗰啲架全部都系好高噶嘛， 都系嗰句，我哋旧时细个系矮嘅， 系啊， 依家都唔高， 系啦。 你大细个荡失路，我大个先荡失路 啊！哦，冇。 喎。你迷失咧，可能有啲好心人可以揾翻你。今日就係想講件 感情上迷失都可能會遇到白浪啦， 都要揾翻一個人嘅都 係啊。今日咧都係想講件好人好事。不過頭先咧，你話啊喺玩具鋪蕩失咧，我點解喊得咁犀利咧？因為有個外國人，我好記得有一個外國人過嚟問我咩事。得唔识讲，跟住咧嗰个心情咧， 你系惊佢拐子佬， 又惊啦，又羞愧啦，又唔知点处理啦，好复杂噶呢三种心情。啊，有机会问下周华山博士，细路仔面对恐惧啦、迷失啦，同埋怕丑嘅时候嗰种喊咧，系应该点去疗愈啊？真系 好简单，细路仔恐惧嘅嘢就大人唔会恐惧嘅， 系嘛、 嗯？大人恐惧嘅嘢咧，细路仔系唔识惊嘅， 系咪？ 即系等于细路仔你唔会惊鬼噶嘛？ 系啊， 但大人会惊鬼， 系即系调。细路仔唔会惊冇钱噶嘛？ 系啊，大人惊啊嘛，即系大人会惊冇钱， 系啦， 大家恐惧嘅嘢唔同。 但系细路仔惊赖啊嘛， 系， 大人好少赖，好少赖噶嘛。好啦，嗱，即系讲翻呢个好人好事。嗱，话说系咁嘅，喺港铁嘅朗屏站咧，咁啊，有个工人姐姐同个小朋友可能行行下嘅时候，啊，细路仔就哇，你睇下《哆啦 A 梦》出电影啊，我要睇下 Jump Poster。跟住可能工人姐姐就一个唔为意啦，咁我唔谂个动机，一个唔为意，可能玩紧手机或者即系啲。有啲姐姐係好中意視像嘅， 總之我唔可以啦， 係啊， 即係一路行一路視像嘅喎，無論乜嘢天氣都好喎。 咁我都係嗰句啦，我唔考究啦，總之整失散咗啦，失散咗啦，失散咗。咁有個好心嘅香， 咁就阿小白講話好天落雨都會視像， 係啊。 咁視像就唔會因為天氣而停啊嘛，即係你唔會行下，落雨啊，我哋傾住 點解話落雨咧？因為落雨嘅時候你已經要擔遮，但係你仲要拎住個電話同佢視像， 勁咯。 咁你就即係證明佢嗰個視像嗰個緊要性啊， 意欲啊，意欲好強， 緊要性又好強， 意欲好強，隨時隨地都視像。好啦，咁啊有個媽咪咧就見到啊個小朋友即係可能真係失縮一角。咁喺度喊啦， 失缩一角添。 咁通常都系咁噶啦，即系文章系咁形容噶啦。如果唔系系点？ 唔系我通常睇啲小朋友啊，企正喺路中心咧，大嗌或者喊咁样。 啊，系呢个都睇得到。 系啊， 其实商场有阵时唔见咗，我都见到啲小朋友，或者主题乐园唔见咗咧，我都系见到啲小朋友企喺路中间喺度嗌喊啊，跟住有啲 staff 去帮佢咁样。 系啦，总之内文系咁形容嘅，听鼓啊，唔好搏鼓 啊， 系啦，失缩一角都几文艺。跟住个有个妈咪就经过，可能放工咧就见到哇，有个小朋友咁样，即刻咧就揾港铁嘅职员去求助啦，咁样。跟住嗰个路人，即系嗰个好人咧，都好好嘅，咁啊留低咗一段时间就同个港铁职员咁去协助佢啦，话小朋友点啊，唔使惊啊，可能姐姐都喺度发散人揾你啊，咁不如你打俾妈咪啦。咁样，咁原来依家啲细路仔个个都有电话噶。嗱，我又问下小白啲小朋友，都应该有啲电话我嚟傍身嘅电话。 我个仔咧就未有自然班啦，佢有一个电话，不过净系有 WiFi 先用到嘅电话。 系 啦，不过咧佢因为我哋都惊佢突然间走失嘅， 有 GPS， 亦都试过有一次咧，即系呢个系我唔啱啊。咁我自己就踩单车踩快一仔。咁佢咧就真系追唔到，咁跟住佢咧其實係一個路口仔嘅咋，跟住佢咧就突然間可能佢冇遺意嘅時候，啊去咗邊咧？跟住佢停低咗架車，咁啊停低咗嘅時候，我又隔遠啊停低，咦去邊咧咁樣？我都想翻轉頭揾佢嘅時候咧， 你真係大膽， 其實唔係差好遠嘅咋，因為真係一個街口嘅咋，我已經收到電話啦。咁啊邊個打嚟咧？尾嘅時候咧，原來我仔仔佢識得停低架車，然後咧就好似。接顺风车咁样啊！姐姐姐姐，有冇电话可以借？我想打俾我爸爸咁样，因为我仔已经我好细个已经叫佢训练咧，就一定要记得爸爸妈妈手提电话， 系 一有啲咩事打电话。 呢个啱，但系佢嗰部电话冇 WiFi 唔用得， 系啊， 系啦，系时候要帮佢出翻个有 WiFi。 唔想佢太沉迷啊！ 哦，咁你唔俾佢打机或者限制咪得咯？系啊， 你咪惊佢唔记得电话号码，即系叫佢一定要记住啊！ 系啊，咁就一定识得背我同我太太。 你帮佢纹咗落去手嗰度 咁紧要？ 爸爸可能改电话号码， 系啊，唔好改咯。揾呢一个，如果改人问多个啦。 嗱，呢啲就唔知道啦。咁总之即系小白咁爱锡小朋友，都有阵时有走失嘅时候。咁所以呢个普天下之家长都会遇到嘅一个状况嚟嘅。咁但系咧个男童咧就因为佢有手提电话嘛，咁嗰个好人就话：啊，小朋友你打俾妈咪咯咁样。咁佢讲一句话：，哎，好惊妈咪会闹我啊咁样。咁咧跟住因为嗰个帮人手嗰个都系妈咪嚟噶嘛，咁佢就慢慢咁同佢讲，讲咗三句说话。嗱，我都系妈咪嚟噶。如果我个小朋友咧荡失咗咧，我都唔会闹佢啦。不过可能你妈咪会闹你，但系 你怕媽咪鬧，定係寧願坐喺呢度坐一晚啊？ 咁個小朋友係咪覺得呢個姐姐好煩，於是走咗啊？ 哦，唔係， 即係講咁多嘢，好煩啊！ 用呢兩三句説話，即係開通咗個小朋友咯。即係個小朋友都唔想坐喺度坐成晚噶嘛，佢都驚噶嘛。咁所以咧，佢就即係叫做的起心肝就打俾媽咪。咁媽咪嚟到，咁啊呢個好人都同嗰個媽咪話：，你唔好話佢啦。佢頭先就話驚你話佢，所以先唔打俾你。係 啊，我就已經幫你話咗佢噶啦，咁樣。 我唔知啦，呢啲系内文冇讲嘅， 嗱 内文冇讲嘅呢，我唔敢保完，系啦，有嗰样就讲嗰样， 所以听众真系要听亲自百分百， 系 啊，因为咧你第一句系成日第一句就已经闹小朋友咧，小朋友好多嘢变咗啦，呢个系一个 case， 佢唔敢同翻家长讲，喂，我就算走失咗，我唔见咗阿爸阿妈，我都唔敢揾阿爸阿妈，原因系咩啊？我惊佢闹口咯，系咪？其实唔好啊嘛，即系有嘢嘅时候，你应该即系多第一时间你啊问候咗佢先，你点啊惊唔惊啊？咁小朋友就久而久之佢就发觉，其实我有嘢咪直接同你讲。 我都系嗰句啦，要闹都唔系闹个细路。 系咯， 呢件事上边啊， 系咁就系几时先闹得个细路啊？ 尽可能都唔 好闹啦。过两年之后先闹。 除非系真系出现咗一啲系突发性嘅，真系同危险生命安全有关嘅嗰啲咧，你就真系要大声啲同佢讲 no 咁样啦。如果唔系其他时候咧，你都正常同佢讲咁咪最好啦。 系啊，嗱呢个我都好认同啊，因为我呢几个月又踩翻单车啊，即系想收下水咁样。我真系见到咧有啲家庭成员咧同啲小朋友踩单车，咁往往咧咪要过嗰啲红绿灯嘅， 系啊， 即系你知啦，即系比较离嗰个位咧， 系啊， 落车推过去噶嘛， 系啊， 呢个系合法噶嘛。我真系见过有啲细路仔就咁冲过去， 系啊， 跟住咧嗱，佢只系好彩嗰一刻冲咗过去啫，即系踩单车冲咗过去。我见美徐嘅爹哋妈咪咧，佢真系冇讲嘢，咁我就觉得呢个唔系一个好嘅教导，因为咧会好似你咁样讲， 系 一个丧失性命嘅行为，有机会 即系牵涉到安全危险嗰啲咧，你真系要第一时间咧话翻俾佢听，即系要佢好 alert 嘅，即系其他时候你就可以好温柔同佢讲就会好啲咯， 轻松少少啦， 冇错啦， 即系教小朋友好似小白咁样。香港有好多唔同啦 ，Miss Lam Lam 啊，亲子百分百啊，我哋都有好多即系亲子育儿嘅环节喺当中 嘅。我成日都话，我都想开一个教小朋友嘅环节 啊。系啊， 我帮你教仔， 哦、 用一啲另类嘅方法， 哦、 我帮你教导佢哋。 我帮真系另教人打仔，唔系你应该叫另教人打仔，系咪咁样几好啊？ 跟穿越过过心中那只手指看着魔法乐章，漫步昨天山林里的被岁月传奇的时光，望不到边界的帝国，我一块巨石的王座，我用金钱穿梭1920错过的贫穷，偏在身边那个猎人陪我变作了苹果，朝鲜吃的是我还是他原本生活的小丑，不是烟斗的烟斗，连唱的歌子你又飞走，轻轻轻的他这个花才不知什么感觉，自由不求的水墨，画图优雅的少女是这一种笔尖的隐墨，漂洋过海的乡愁总在一无所有的温柔，寂寞的只有才能长出长绿摇头， 小声亲近我们巴黎斯的海岸，星空下的夜晚脚别反骨点燃，梦寐的太短暂，能够桥上呐喊，这世上的 份工咧，喺外国翻工嘅。呢份工喺边度咧？好，嗱，揾翻系加拿大公司啦。咁佢做咩嘅咧？咁啊做糖。咁佢做糖嘅时候咧，佢就话到啊，呢一份工嘅年薪一年嘅薪金咧就系10万加币一年，讲紧一年啦吓。 哎哇，几好喎！ 系算系唔错噶。嗱，呢份工系做咩咧？由佢哋公司系卖糖嘅，咁所以咧佢哋请嗰个咧就叫做糖果长。 嗯， 系啦，即系你专嚟负责啊鉴定啊嗰啲糖嘅，咁所以 系咪试味啊？ 冇错啦，咁所以咧，嗱，你嘅工作咧最大 benefit 就系咩咧？就系可以试糖，即系你系需要食糖，同埋试佢嗰个品质，同埋你系可以 take away 嘅。咁你真系好中意糖嘅时候咧，你可以谂一谂呢份工啦。即系如果你中意朱古力啊，中意糖啊，或者中意试一啲咧市面上仲未入卖得到嘅产品嘅时候咧， 测试完， 咁但系佢当然好听就叫做糖果奖咁样啦。好啦，咁同埋咧一样嘢。佢就算未出咗市面嗰啲，因為你可以試啦。咁但係未出咗市面嗰啲，未唔代表佢一定可以推出市面嘅。可能推出咗，即係佢哋自己研發咗啦，佢都會揾你咧去到試一試個糖， 即係好似一支銀針咁樣。 你講得好啱啦， 係 啦， 試曬先。 好啦， 神龍試， 好啦，講下 好咁樣， 真係神龍試咁樣。因為點解咧？佢呢份工嘅時候已經一開出個條件就話呢個首席嘅試食員咧，咁啊，佢哋每一個月大概需要試嘅糖果味道，你估下有幾多種？ 种类啊， 种类 唔系嗰个 唔同嘅味道， 唔系份量啊嘛，系 唔系份量，系种类 五百种啦、啊， 计到数啦，一日最多未试十咗， 系五百种 到啦，一个月30，我估系300咁上下啦， 五百至三百啦。不过你有潜质试，你中意食甜嘢， 唔系我唔得，我啱想， 我都系想讲， 我唔啱啊，我必定话，呢只唔够甜，呢只味道唔得， 你唔好咁讲，香港啲糖咧真系唔够甜，但系咧北美啲糖咧 好甜， 好甜， 系啦， 甜到你喊。我真係有一次食過一次糖， 啊、 印尼都係， 英國啲糖有啲都好甜噶。 我食過咧，我真係喊到想攣出嚟。 係啊， 唔係喊到，係甜到想攣出嚟啊！嗰、那個糖。 仲有譬如中國好中意嗰啲，譬如日本嗰啲羊羹啊，日本嗰啲甜嗰啲，因為佢講到明話咧，要同綠茶一齊食嘅。 唔使。 如果唔係，你根本點會唔使？ 真係唔需要。 所以話咧，味道真係好多種嘅。好啦，佢每一個月需要試食嘅產品味道咧。3500种， 哇！佢多过我哋谂嘅嘢， 多过我哋谂好多， 十倍多过 十倍啊！每日 佢都分 月， 佢都分唔出啦。你食3000几种，即系你平均一日食 佢每一日咧讲，佢每一日你需要试食113种嘅糖果，系不同类型嘅糖果，而且仲要写 report 嘅。 嗯， 系啦，即系话呢种糖果需要啲咩地方改进啊？咁佢又需要啲咩办法去帮佢做一啲简单嘅宣传啊？佢 selling point 系啲乜嘢啊？咁令到公司咧就可以更加精准咁样去到做呢啲嘅糖果。 佢自己都混淆啦，即系譬如你食咁多种，一啲味道必定系类近噶啦嘛，变咗 吓，好啦， 可能会分得咁仔细。哦，呢只 A 糖嗰只 B 糖中间有啲咩分别，可能会捞乱噶。 咁佢话到呢份工咧，其实。任何人咧都基本上咧，佢嗰个叫做应征嘅条件咧都好广阔嘅，年满5岁你就可以应征啦。咁但系咧，佢就话到有冇经验都唔紧要，咁但系必须咧喺北美洲翻工啦。截止日期应征嘅截止日期8月31号。 咦，仲有时间？ 系啦，咁话到到目前为止咧，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6500个人咧，就喺网上面就已经递咗呢一份嘅申请表格啦。 我几建议咧，我几建议去搵啲后生去试下，即系小朋友，美国好啲嘛，灵敏啲。 佢有个 warning 噶，佢个 warning 噶，就话做呢份工咧系必须要去承担。你嘗試咁多糖之後嗰個健康 係啊，所以你細個試咧好啲啊，因為你嗰啲咧未有啲。 你以為仲有 quota？ 唔係，第一咧，你食糖食得多咧，你甩嗰啲牙咧，你可以換翻啲恆齒啊嘛，係咪先？你還掂都甩㗎啦，係你還掂都甩牙㗎啦。咁你食咗糖先，咁但係你老人家冇㗎啦嘛，同埋咧你。老人家又多嗰啲乜高乜高有糖尿 病，嗰啲唔 好 教 嗰啲。所以你头先话个年龄嗰限制系由5岁开始。 不过5岁咧，佢未必可以咁精准咧，讲到俾你听。嗰、那个糖，譬如净系讲话甜度，其实甜度都有分好多种嘅。嗱、 嗯， 例如例如咁讲啦，我自己都会有阵时品下呢样品下嗰样噶嘛，即系好啦。咁你当品呢样， 你品得最多咩啊？神咯，品神啊！ 唔系我自己本身又系一个杀鸡嘅品酒师嚟嘅，咁、但系喺学嘅时候咧，佢哋亦都有训练到咧，就点样可以好精准咁去锻炼你自己嗰个嗅觉同埋味觉嘅。咁、其实呢份工咧，正值咧亦都系需要一啲可以当你吸收咗一啲嘅味道，然后可以好精准将呢个味道讲出嚟。 你正话讲咗如果你食嗰啲糖，你试啫嘛，你试个味，但系你唔使一定吞落肚噶嘛。 哦，系， 你可以试完个味，掠翻出嚟， 系啦。 味即系唔使话 咁即係雖然當然會有啲糖分落咗身啦，但唔會咁多啊嘛。譬如法國嗰啲試酒員咧，試嗰啲佢哋嗰啲出產嗰啲葡萄酒咧，我睇過一啲紀錄片咧，佢哋都係飲擺落口度攞啊，攞完之後咧試完，跟住就掠翻出嚟， 係 唔會飲落肚嘅， 因為真係飲唔到咁多啊， 飲落去哇！即係溝酒，咁你知啦，你卡拉 OK 一溝酒你就 wing 噶啦，佢都唔會。 我一開始咧學識品酒啊，或者去欣賞紅酒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個攣嘅舉動咧，好大曬嘅，即係大拿拿咁多錢一支酒，但我發現咧。喺个品酒圈入面咧，呢个真 系 好系文化嚟嘅，即系佢品完之后咧，我问过一个大师傅啦，即系啲品酒大师傅，哇，点解你系咁咧？佢话即系你人大咗唔会饮啲唔好嘅嘢咯，跟住就掠出嚟咁样，咁我都系未领解，未领略到究竟系咩境界 啊？同埋有啲咧，即系如果要写 report 嘅，咁你可能试咗呢一种嘅饮品，未必系酒嘅，可能系咖啡都系一样，你饮唔到咁多，你可能咧就会掠翻出嚟，然后咧就清一清个口腔，跟住又再试第二种嘅味道，你先可以更加精准去到即系写翻各种唔同嘅味道嘅。咁其实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嘅，咪可以自己上下啲堂，有啲堂咧专系训练你嘅味觉同埋。嗅觉嘅人系可以培养嗰个嗅觉同味觉嘅， 好似佢系嗰个动漫画《神之水滴》咁样，慢慢帮你试 下先， 欺晒佢， 糖果都要。 喺台岛东部海域组织常规导弹火力试射。东部战区副参谋长顾中话：，行动系针对美国同台湾当局喺台湾问题上嘅危险举动，采取嘅必要举措。他强调东部战区部队有充分的信心和能力反击一切挑衅，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737点，是升1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3.35，瑞士法郎0.958，加元1.289，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215，欧元对美元1.01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7.09美元，卖出1757.75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减少。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嘅情况。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过海只是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东九龙走廊尖沙咀线多车啲嘅，龙尾在芜湖街，渡船街天桥过海近住骏发花园果栏段就交通比较繁忙啦。港岛咧，湾仔嘅博览道东有临时交通安排啊，因为嗰度有啲电影拍摄工作，由而家去到11点。上午的11点金紫荆广场外面的博览道东是会临时封闭的。本来经过那里的隧道巴士线961号是会改道行驶。北角丹拿道就因为爆水管的关系，丹拿道去炮台山方向近住琴行阶段就仍然有封路措施的。九龙方面，七咸道南就因为水管爆裂，而家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理工大学对开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咁嗰度比较多车啦，经过时间小心同忍让啊。长沙环嘅深旺道就有啲水管紧急工程嘅，深旺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至到海丽街一段咧系封咗路，咁本来经过度嘅多条巴士线咧要改道行驶。仲有就系土瓜环嘅上乡道就有水管紧急维修。上乡道去土瓜环道方向，近住长宁街嘅三四线有封路措施。新界咧，而家屯门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市中心至到福亨村段交通繁忙噶。最后食安仔提提你，以为粟米片系比较健康嘅零食，其实佢随时系高糖之选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take my,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行政长官会喺十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新時代はこの未来だ。世界中全部 堪称日本新世代最红歌姬之一嘅阿哥，全新嘅作品成为咗人气动画《海贼王》电影版本嘅主题歌曲。系除咗只歌继续澎湃之外，特别嘅地方系因为亦都揾到《海贼王》嘅作者美崎荣一郎帮手绘画唱片封头，将自己融入去动漫作品入边。用音乐参与航海计划，同乐迷一起挑战新的理想。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阿朵新时代》。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的。 小明咧入咗喺一间铺头度，冇几耐咧，铺头入边嘅女 sales 咧就同小明讲：先生，你做乜一直咁样望住我啊？小明就答佢：哦，因为我入嚟嘅时候咧，你话中意嘅可以随便望望。 我中意啊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财经第一线， 八点十分啊，睇下个市先。今日继续咧，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声卿啊，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睇睇琴日港股表现麻麻地啊，跌476点啦，咁啊，外围市况都有好多唔同嘅问题牵连住啦，咁啊，嗰啲表过不提啦，咁应该今日咧就会回归平稳啲。点解咧？睇到隔晚美股、港股 ADR 咧都好似唔差，咁啊，连咧腾讯、阿里巴巴都升翻啊吓，咁啊 ，Kenny 交俾你帮我哋详细分析下港股。同埋外围市况嘅表现啦，唔该晒。 嗯，琴日港股麻麻地啦吓，即系跌咗400多点啦。咁啊，最主要咧就首先第一就跌穿咗20,000点呢个位先啦。咁啊，之前大家都睇到啦，就其实都持续叫增持喺20,000点楼上啦吓。咁、那个走势相对嚟讲就会比较都系弱噶啦。咁弱得嚟嘅话咧，都叫企住20,000点噶。咁啊，琴日就收只跌穿咗呢个水位啦。咁就最主要而家多咗一个即系焦点，多咗一样要睇咧。就係、是、當然大家都知道係嗰、那個佩洛西啦，就係、是、呢、這個美國方面嘅佩洛西方面咧就訪台啦，咁、就令到台海嘅局勢方面咧就變得緊張啦。咁所以個焦點方面咧就睇咗係政治因素多啲嘅。咁我諗暫時投資者方面嘅態度咧都會係比較謹慎啲嘅。咁如果技術上嚟講嘅話咧，咁之前都講啦，就如果係跌穿咗20,000点嘅話咧，其實個 trading range 就會由之前20,000到22,000点咧，就褪翻落去咧18,500到呢個20,000点嘅。咁當然我相信唔會咁快就落到去 萬九樓下啦，咁所以變咗應該暫時個波幅嘅話咧，就會喺萬九到到兩萬裏邊係上落啦。 嗯，即係會喺呢一度拉鋸一段時間先啊，咁樣啊。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咁啊應該要揾啲嘢望一望啊。咁我睇下，如果是这样在这个时候看看基建股的板块得不得呢，看到他们的股值呢其实都偏低，而且他们派息都算高的。 基建股呢譬如好像这个中交建啊或者中铁建那些普遍呢都那个是PE 都是低的，可能讲的都是几倍 PE 的。但是留意回来股价呢就麻麻地一般的。其实理论上呢之前呢大家就依個係嗰個憧憬，內地方面咧，今年下半年要推動翻經濟嘅，就其中一樣嘢就必須要搞基建啊嘛，即係固定資產投資都係好重要嘅，要推動翻個經濟噶嘛。咁但係咧，就似乎個國家推動經濟嘅焦點咧，就唔係落喺嗰個傳統基建上邊，所以你見到咧啲基建類股份方面咧，都係好個別發展同埋表現都好一般嘅。咁基建股有啲咩問題咧？就話第一，首先就佢哋嘅毛利率相對嚟講比較低啲嘅，通常嚟講得幾個 percent 嘅啫。咁如果喺而家嗰個係原材料成本上升嘅問題啊，同埋嗰個係生產成本上升嘅問題困擾之下嘅話咧，你得幾個 percent 嘅毛利率嘅話咧，其實就係好容易咧就 hit 到你個 bottom line 嘅。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啲基建板塊咧，大家都會比較謹慎啲。咁當然你話派息係咪穩定咧？咁其實就 OK 嘅，不過就唔係話好似嗰啲咩咧長江基建啊，或者係一啲公用事業方面咧，嗰啲派息咁高嘅息率咯。 嗯，咁所以要部署下咯，可能散户就要睇下啦。 系啦，咁头先 Ken 你都有讲过咧，就原材呢个问题啦，其实都见到啲价格嘅波动咧非常之厉害啊。咁六月份咧，其实我哋见到即系电费一般嚟讲都已经高咗十几个 percent 啦。咁亦都见得到咧，就系譬如港灯啦，上半年嘅纯利啊8.94亿元，咁亦都有增长嘅。咁不过亦都即系问题关键咧，就系燃料个价格咧个波动同埋供应短缺啊吓，咁嚟紧冬天英国嗰边或者欧洲又唔知点算啦。咁对呢一个营运咧，其实都带嚟严重嘅影响。如果先是讲港灯方面，这个前景是有什么看法呢？阿 Kenny， 如果你港灯那些就会是好一点的。因为为什么呢？其实就香港方面那个公用事业就会有一个是scheme of control， 就是那个利润的管制。不过其实调回转讲是利润保证，因为他们那个利润就是based on就是他们那个固定资产投资来计算一个百分比的，现在是9.几%。其实反而调回转个能源成本呢对他们那个bottom line影响方面呢就不是那么大的。所以形成了就算你个能源价格是几高成本几高，但是呢总之我就是有那么多投资落去的话呢，咁其實我就一定有咁嘅回報喺度噶啦，咁所以見到反而香港啲電燈公司咧，啲公用事業電燈公司咧，其實佢哋咧個增長就會係基於咧就係話佢哋投放幾多嘅資金落去發展嘅，譬如好似起啲新嘅電廠啊，或者優興就係將嗰啲傳統嘅煤嘅電廠方面咧就轉做天然氣發電啊，環保啲啊，咁呢啲咧就係增加咗佢投資，咁增加投資嘅話就有回報咯，咁所以有啲唔同，所以見到咧其實好似電能啦，或者係港燈啦，都 OK 嘅股價。翻調翻轉之前咧，佢哋係會有少少擔心咧，就受到我哋就係講咧個債息上升，因為當個債息上升嘅話咧，就令到佢哋嗰個spread 嗰個差別收窄情況之下咧，佢哋反而個股值咧就有向下調，不過而家就穩定翻啲咯。 咁所以即係关于呢啲公用事业股呢，就今个礼拜业绩放榜期啊，咁睇下啲长和系业绩喎，咁啊即係礼拜三啦，就电能实业啦同埋长江基建都放榜啦，听日就长和啦同埋呢即係长实呢都会放榜。咁啊 ,Kenny 我记得你讲即係成嗰啲M&A 做得好好啦，咁你见佢即係 HKD， 哇即係美股逆市爆升啦，咁样呢啲全部都系成哥又赢啊，昨日网民有一个咁嘅 hashtag。咁啊，交俾你去讲下啦，因为有啲散户嘅 portfolio 入边都长和系都系其中一只爱股嚟嘅，咁你会点睇咧 ，Kenny？ 而家喺呢啲环境之下咧，咁呢啲股啊就受翻投资者欢迎啦。即系如果之前咧，大家最跟炒紧呢个系即系阿里巴巴，走紧呢个系美团嗰时间嘅话咧，就冇人hold啲股啊。咁但系咧，通常就系嗰个咩，即系我哋成日都会投资咧，有一个言语就系话咧，佢个退潮嗰时就先至见到咧，就系沙滩咧退潮嗰时咧，就先至见到边个冇着泳裤。而家情况就系啦，即系逆境嘅时间嘅话，就睇到咧，就话边啲现金流咧比较强啊， 即係邊啲係管理實力係好啊、穩健嗰啲話咧，就睇到啦。咁所以見到其實長實啦、113啊，或者係1038嗰啲話咧，其實喺過往一段時間表現都真係非常之理想，因為佢哋本身真係 cash cow 之餘嘅話咧，就真係佢哋財政實力係強啊嘛。當財政實力強有咩好處咧？就話喺呢個時間咧，就大家都冇乜錢買嘢，或者大家都比較審慎嘅時間嘅話，佢就可以一筆巨款攞出嚟做收購合併啊嘛，咁就一定買到平嘢咯。咁同埋我哋成日都節目講啦，就以佢哋呢啲行業咧，即係啲公共事業啊，或者呢啲基建嘅話咧，佢有個天生抗通脹嘅能力噶嘛，即係頭先都提到個電費都加咗好多啦。咁其實你就算個經濟唔好嘅話咧，佢都照加你噶嘛，呢啲公共事業。咁所以變咗就有一個對抗通脹嘅能力喺度咯。 咁所以即係散户又可以睇下啲成績表啊，放榜結果會係點先啦。 咪即係為咗好似正話 Candy 咁講啊，為咗證明我係喺呢一方面有呢啲財雄勢大咧，喺呢個時候我都應該入市啦，係咪？ 呢個就係一個通常投資股票咧，就係嗰個咩嘛？嗰個持考驗你個持貨特力啊。即係嗱，其實呢只股票都係嗰只股票啫。點解有啲人買嗰只股票會輸，有啲人買嗰會贏咧？就第一個 timing 嘅問題。咁個 timing 嘅問題嘅話，有好多時會受到好多投資嗰個係心理因素所影響嘅。好多時咧，大家投資者方面咧都出現一個問題就嗱，本來正常有講話咧，梗係最低位買入最高位沽出噶嘛。但往往投資者調翻轉嘅，最高位買入最低位沽出嘅。因為就係最差嘅時間嘅話咧，其實就係大家氣氛就好差。不過咧，就通常往往就見底嘅時間。當嗰個氣氛最好啊，哇唔買入笨嗰陣時嘅話咧，就通常往往係見頂嘅時間嘛。咁只不過你有冇嗰個實力同埋有冇心理狀態可以 hold 落去咯。 係，鐘哥係有實力啊。 唔係啊 ，Candy 就話講緊我啊。 大户嚟㗎嘛，鐘哥係。 大户嚟係嘛？喺CCAS 嗰度轉倉會睇到啊，遲啲有機會。不過嗱，講埋呢個啦，咁啊好多聽眾都關心啦。騰訊295啦，三年嘅低位，咁啊做翻即係嗰只腳出嚟，會唔會有機會雙底反彈啊？技術形態。 就算反彈，我覺得都唔會幅度好多噶啦，因為點解咧？今次又新一輪嘅板塊又係冇去反啊嘛，咁我諗都係即係維持翻我哋嘅睇法，就係話可能暫時嚟講嘅話咧，國家政策都想其他嗰啲 market share 比較細啲嘅手遊公司方面咧，就上翻嚟先，即係平衡下先。咁所以騰訊我諗暫時都可能未必咁快有新嘅遊戲批俾佢啦。咁當然啦，佢淨係嗰個和平精英同埋呢個係王者榮耀都殺曬啦，即係有排追上嚟其他啲。咁但係始終似乎個政策上面咧都未必咁快開放俾佢住啦。咁同埋第二，我最關鍵就係我哋成日都講咧，你有個大嘅南非投資者隨時會沽貨喎。咁你係基金經理或者你係大户落咧，都唔炒上去啦，冇人咁笨炒上俾人沽噶嘛。 係啊，所以近排都係繼續心動住先啊。關於個遊戲版號係咪 Kenny？ 係啊係啊，我諗遊戲咧始終係。即係內地，我哋喺香港嘅話咧，就其實冇乜特別嘢啦。咁你睇翻好似啱啱完咗個動漫《天滿節》都好好反應噶。但係內地咧，手遊呢樣嘢咧係除咗玩之外咧，係好涉及意識形態嘅。咁所以變咗咧，個政策面上面咧個困擾係大嘅，即係唔會輕得個電商嘅。 咁所以即係散户又要留意下啦，會唔會依家升，但有機會批完版號之後又有另一輪監管呢？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嚟嘅。咁我早上非常多謝有嘉賓啦，有呢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聲幫我哋分析大事。唔該 Kenny， 下個禮拜見。 唔該 Kenny。 出發2022微電影系列改編廣播劇轉型， 常姐為咗想買多一兩件首飾，就拋個身出嚟賣唱迎賓啊！ 原来你平时嚟艳阳天唔系嚟 hea， 系嚟拗啲熟客买货啊！ 唉，好小事啫，自己搞到嘅咪谂办法去解决佢咯。 嚟紧一集转型，母子亲情大考验，香港电台第二台《未年 Hong Kong 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優惠呢今日打孖嚟呀，好嘛、啊、我哋先食嘢后减磅，定先减磅后食嘢，两位 食咗先啦、 食咗先讲， 有冇先食嘢再食嘢㗎？ 再食嘢有，所以我 减磅喎， 搵咗美食博览俾你， 好啊， 美食博览 讲呢个先， 系啦，咁我估迟啲可能留发稿热线都会 cover 下，因为一度嘅美食博览咧，将会喺8月11号啦，至15号啦，即系下个礼拜到啦，就即系8月中就会举行啦，咁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啦，咁又系啦，记唔记得有 人民鲍鱼？ 系啦，人民鲍鱼唔够。 鲍鱼已经吸引到你啦，鲍鱼鸡煲， 哦，1蚊啊， 系啊，成个煲俾你，连埋个沙煲。系啊，真系沙煲，买个沙煲都抵啊！即系沙煲咁大个拳头，系啊，好抌本系咪？ 佢咯，佢好抌本喎。 咁但系呢个一定系排队排到开晒， 都系冇我份噶啦呢啲。 投十个啲咁样系咪啊？ 可能投一个， 投一个 都系冇我份噶啦呢啲。 投十个啲咁样系咪啊？ 可能投一个， 投一个。 大佬，人哋个沙煲都唔止值一蚊 啦， 佢又俾鲍鱼你，又俾鸡你，咩啊？ 松手啲啊！即系譬如话投100个啊， 系咯，咁啊好啲， 大家都开心啊， 政府鬆手啲啦，派多啲消費券。嗱，8月7日派啲消費券，唔知你會唔會等待美食博覽嘅時候入去買啲飲飲食食 深龍海味啊？ 係啦，類似呢個情況咁樣。咁啊，即係有做開鮑魚生意嘅一位負責人咧，阿冼小姐啊表示啦，今年咧場內咧設有1蚊嘅優惠，1蚊鮑魚啦，1蚊鮑魚面啦，1蚊鮑魚醬都有。咁你話如果買唔到1蚊鮑魚，你可以買1蚊鮑魚面。如果你话 买唔到1蚊鲍鱼面， 你可以买1蚊鲍鱼 酱。如果我带4蚊去咧，我可以买好多嘢，可以买多一个鲍鱼煲啦，鲍鱼面啦，鲍鱼酱啦，同埋鲍鱼。即系我带4蚊，我已经买到4样嘢。 系啊， 好抵。 系啊，如果你系长者嘅话咧，仲有呢个乘车优惠2蚊。其实你即系 6蚊， 冇错啦。 咁啊都要回程嘅， 回程都系俾2蚊。系， 即系8蚊可以拥有咁多嘢。 几好啊！真系帮长者真系谂到一啲消暑嘅好去处。不过我估计人流，尤其是头嗰两日人流都真系几多嘅。咁大家即系因住啦，戴住口罩又话 系啊， 又话剩，同埋咧， 而家冇试食噶，好似系 应该冇噶， 冇试食，但系惊碰碰撞撞。有阵时啲长者，你都见过嗰啲片段噶啦，即系个钳坏咗啊，又抢嗰啲龙虾，有啲哥哥姐姐啊， 同埋手推车啊，大家 讲开事实，即系提一提大家，特别系啲即系哥哥姐姐们啦。我记得之前咧，大家都系戴住口罩。大家唔好諗住匿喺角落頭拉低去試食啊，其實係唔得嘅。 係最好咧就個展覽商咧，佢自己本身都係不設試食，佢淨係話俾你聽。如果你一設試食，跟住你啲人冇得食啦，或者 佢哋不設 嘅，係啦，或者你啲包裝咧係容易俾人哋即刻開嚟食嘅話咧，其實即係都會有容易引起呢啲問題出現。 不過咧唔試食咧，我又問下消費者角度啊，你覺得會唔會減低你哋購買嘅意欲咧？ 所以我正話啱講咧就話，如果你個一蚊嗰個數量量咧系多啲，咁我就冇乜所谓嘅， 因为唔紧要啦，买翻屋企先试啦， 买翻屋企先食咯，咁我就冇乜所谓。 系咪？会买咗翻屋企之后，如果唔啱嘅，咁你 退啊？ 系咪？隔篱左右 一啖只鲍鱼， 隔篱左右都有，梗有人可以即系攞嘅，系咪先？咪当送俾人咯。 系，我都觉得当伴手礼咁啊最好啦。 系啦， 不过同埋。好似呢個美食博覽今時今日咧銷售得最好咧，除咗啲深溶海味咧，第二位咧就係月餅啦。因為喺入邊 啱啱時間啊， 係啦，同埋你買嗰啲月餅券咧，佢喺入邊會做啲 優惠 多啲嘅特價。咁就叫你可能買兩盒月餅又送啲乜送啲乜，或者咧三盒。月餅就兩盒，俾兩盒價錢就得啦，咁樣，咁即係買二送一嗰啲 friend 咁樣咯。咁自己入去留意一下啦，我就知道即係通常銷售就呢兩樣比較勁啲嘅，即係喺美食博覽。 係，我通常咧，如果進入呢啲美食博覽之前咧，我都會喺條街嗰度咧就行多幾個圈嘅，因為喺呢個美食博覽開展嘅期間咧，其實好多嘅商户咧，就算你冇喺呢個美食博覽嘅時候，都會做翻可能相同或者差唔多嘅優惠嘅。咁你先做定功課，其實好簡單，譬如我行嗰间海味铺，我见到干瑶柱几多钱，你咪影低张相咯，系咪先？跟住你入到入去嘅时候，你咪可以自己格价。咁如果你发觉个价钱，喂喺出边可能差唔多，咁又话你又唔想同人逼嘅，咁你咪可以喺出边先至买咯。咁如果你话入边真系抵好多嘅，出边格晒价啦，入边佢有啲写到明，净系个展览先至有嘅优惠同埋价格嘅话咧，咁到时你就可以自己考虑啦。 格价系好重要嘅，因为讲啊最即系你我成日都话我中意网购噶嘛，即系喺一啲淘宝里边啊周围睇嘅，我都格价噶嘛。我留意咗一个现象，因为最近咧。由七月尾去到八月咁上下啦，佢有幾日咧就又搞嗰啲唔知咩跨店優惠啊嘛，即係咪買滿幾多百就減幾多十嗰啲咁樣咧？咁我留意咗咧，有啲鋪號咧喺佢嗰個減價日期之前嗰幾日咧加咗價，因為我成日睇住噶嘛，加咗價，而且嗰個加幅咧就正正等於。 佢嗰個減幅，咁即係話其實你買嘅時候咪同你平時買一樣咯，即係嗰啲 取巧喎，呢啲 係啊係啊係啊，好多時譬如超級市場嗰啲商品都係咁啊，嗰啲貨品咧其實係靜靜地加咗價先嘅， 跟住佢就俾個減價你， 係啦， 其實一樣嘅喎。 其實減價嗰個價錢咧，先至係值得大家去參考，即係例如我今次減價，原來係買五送一嘅，咁下次你就可能會變咗唔同，但佢都係減價 logo 嚟嘅，佢就可以同你講咧。买四送一咁样， 所以大家睇清楚啊！ 嗱，食得多咗咧，要减下磅啦。嗱，仲有三分钟时间讲埋呢一个啊，咁有个免费嘅优惠嘅，咁啊，中环海滨嗰度咧就8月5号至7号咧就呢个户外健身节啊，咁样又免费入场嘅。仲有一啲咧，瑜伽导师啊，或者咧其他唔同教你叫做减磅嘅导师咧，就会有好多堂俾你上嘅。 几时啊？呢个下个礼拜？ 8月5号，即系呢个礼拜五， 过两日咗，星期五啫喎。 去到7号。即係去到禮拜日， 係 去禮拜日，咁大家去到嗰、那個摩天輪附近嗰個海濱位啦，咁、你入到去咧就安心出行先啦， 係， 咁你出完之後咧，咁報名啦、 一齊做運動啊，跟住 係啊，一齊有好多唔同嘅 class 嘅，咁有啲我都唔係好識啊，叫 body compact 啊，有啲叫 body gym 啊， 佢係户外啊，佢呢、這個 係啊係，我估係啲唔同嘅一啲 movement 嚟嘅，咁樣或者一啲新派可能喺外國傳入嚟咧，嗰啲跳動啊、舞動嗰啲嘢，其實個本意咧都係俾大家 喐 一下啲嘅，喐下啫。即係你 book 一個咁大嘅場地。 哎呀，星期五好大雨、啊， 禮拜六日會唔會好啲啊？ 咁咪好咯。 禮拜六咧都係有雨，星期日就有少少陽光， 咁咪唔驚出汗咯。 因為都濕曬， 濕曬雨水啊嘛。但係佢做呢個活動嘅本意其實係好嘅，想大家咧個身心靈都健康一啲，即係對住維港嘅美景。咁佢預測唔到天氣㗎，係 㗎，係㗎。 佢原先真係諗住夜媽媽， 佢有冇帳篷我哋唔知啊。不過係 啦，有夜媽媽有啲射燈咁，大家好型嗰啲，有啲瑜伽好似，即係類似新加坡魚尾 獅嗰啲。其實打卡都一流啦，係 啦，係啦，即係佢個本意真係好嘅，但係。天氣係少講啦， 但係就 算天氣係點就 就算如果唔係落雨，好似呢早嗰幾日嗰啲酷熱天氣咧，大家如果真係去參與都要小心嘅，因為始終喺户外做一啲咁大運動量， 跟住又戴住個口罩， 又戴住口罩，你自己都要留意啊。 係啊， 咁一個有專業嘅教練陪同底下做，又起碼好過 好多嘅。 係啦，你同埋咧，我建議啲男士去睇嘅，應該好多女士啊去做嘅。 係 啊， 唔係啲女士都係講緊呢樣嘢。 係咪啊？ 好多男士入去睇，好多男士可以睇㗎。 咁啊幾好啊！咁大家即係未去下美食節，即係遲啲去下呢、這個。 係咪媒人公司開㗎？呢個瑜伽 唔係 真嘅公司嚟。 呢個係啲政府活動嚟㗎，呢個都。 哦。 咁啊，即係希望大家強身健體啦，啊，強健下身心靈啊，最好啊。好啊，同大家睇埋天氣。今日大致多雲啊，間中有驟雨同埋雷暴啊，稍後雨勢有時頗大啊，最高氣温係大概。31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粉岭军地北村一个货仓发生3级火，消防处正在现场扑救，暂时未接获受伤报告。火警是清晨5:00发生，火场面积60米×60米，朝早6:50升为3级。消防人员正在动用4条喉和4队烟雾队灌救。消防处说，市民如果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和异味影响，可关闭门窗，同要保持镇定。政府完成在屯门景峰花园第一座的强制检测行动，大约600人接受了检测，当中发现4宗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當局亦都喺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300户，當中35户冇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網站發布，中國駐美大使秦剛就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串訪中國台灣地區。向美國白宮國安會和國務院提出嚴正交涉，表達強烈抗議。秦剛表示，這一次是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消極動向的重大升級， 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嚴重衝擊中美關係政治基礎，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破壞台海和平穩定，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性質極惡，危害極大，影響極壞。中方對此予以強烈譴責和強烈抗議，中方必將採取堅決應對和有力反制措施，由此造成的一切嚴重後果必須由美方和台獨分裂勢力負責，嚴正敦促美方停止打台灣牌，搞以台勢華，立即糾正錯誤做法。解放軍東部戰區昨晚開始陸續在台灣島周邊開展一系列聯合軍事行動，在台島北部、西南、東南海空域進行聯合海空演訓，將會在台灣海峽進行遠端火力實彈射擊，在台島東部海域組織常規導彈火力試射。東部戰區副參謀長顧中說，行動是針對美國和台灣當局在台灣問題上的危險舉動採取的必要舉措。他強調，東部戰區部隊有充分的信心和能力反擊一切挑釁，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757点，系升16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3.77，瑞士法郎0.959，加元1.289，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1.015，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6.48美元，卖出1756.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减少。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報告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龍尾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橋面燈位，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交通幾好嘅，係尖沙咀線多車啲，龍尾喺模糊街，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喺油麗村，獅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方向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收费广场，将军澳隧道现时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都好多车，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港岛湾仔的博览道因为有临时交通安排，由现在去到11点，近住金紫荆广场外面的一段博览道东是会临时封闭的。九龙方面，油塘的茶果岭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油塘道至到油麗村段比较多车。七咸道南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现在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比较多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而长沙环的深旺道就有紧急的水管工程，深旺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西至到海丽街一段现在是封了路的，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了。本来经过那里的多条巴士线现在都要改道行驶的。新界呢，屯门公路去荃湾福亨村那段就比较多车，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交通都繁忙的，龙尾就去到体育学院附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畢業旅行開心事。 去旅行的時候盡顯性格， 有些人去旅行就很放鬆的，我就屬於很緊張的類型的。 畢業旅行開心事， 選畢業旅行的伴侶你又會怎麼選 呢？我本身就選了他先的，我選了個人先的，那個地方我就給他選。 星期六晚八点第二台 粉发时刻 DSE 主持钟杰良、吴宝成。 今集我哋分别请嚟有恒大毕业嘅陈子婷，同埋浸大毕业嘅叶海迪。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大家就是全粤韵唱粤调品广东大戏的时间，粤韵茶督撑啊！ 旨在咧系以老带新，令到新进嘅演员向资深嘅前辈学习。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抗疫期間咧，咁啊好多嘅活動咧都停止咗啦，咁啊改咗做網上邊嘅，咁啊而家見到個疫情咧，雖然咧都仲係見到幾多千啊，不過咧都見到有啲活動咧都預計咧係會做翻啲實體嘅、其實好簡單啫，你見好多公司佢哋開會都已經即係放棄咗網上啦，都係要圍翻成班朋友好似搞到 gathering 咁樣好大嘅，去到做一啲嘅網上去到做一啲嘅現場嘅一啲嘅會議啊，咁而家咧呢一個 Rugby 7咧就係啦，咁就預計11月嘅時間咧就會舉行實體嘅，呢、個梗係實體啦。Rugby 就搞唔到網上， 網上就變咗打機 啦。我想話咧，佢而家暫定咧係咪喺翻嗰個啟德個體育城嗰度可以貨佢做埋 launch？ 因為咧我知道咧就應該就今次未必會喺大球場嗰度做啦。雖然有啲規則出嚟又話。即係俾飲嘢唔俾食嘢啦，咁即係大家你都知 Rugby 7有啲慣例又有可能飲下酒即啤酒啊咁樣嗰啲嘢啦，咁即係實情係點樣舉辦呢都係未知之數嘅。 根據返啲資料就話到啦，咁佢哋話首先就講話香港嘅欖球總會呢就會租用一間指定嘅酒店嘅，咁俾一啲來港嘅球員呢去到入住啦，咁訓練以及呢比賽之前咧，大會亦都會安排專車接載呢啲嘅球員嘅，咁啊抵達指定嘅地點，以及咧就往返大球場，咁啊都用用大球場嘅，咁啊仲希望咧就減少呢個球員啦，同埋呢個社區嘅接觸，即係佢哋嗱你哋嚟比賽。但系就唔好成日喺条街嗰度走啦，亦都唔想佢哋喺条街嗰度走。 但系喺我嘅记忆里边咧，好多时候啲球员夜晚都去咗老懒噶。 咁、当然就 可能蘭桂坊都早咗山咧，依家依家好似蘭桂坊早咗山嘅。嗱，我真系唔熟啊吓，唔系扮唔熟。 系啦， 成日我一讲亲呢啲咧，我啲朋友一听到即系。翻緊工嘅時候，咪扮嘢啦！ 而家唔敢講，到底佢哋係咪即係有條例話到佢哋一定係唔可以離開嗰個指定嘅酒店啦？因為而家都係八月啫，佢哋十一月仲有好多相信，譬如防疫嘅措施啊，係啦，仲有啲變化嘅。咁但係康文署咧就規定。大家可以入場睇嘅，咁有 85% 嘅入座率嘅上限嘅，咁當然就係大家做好呢啲嘅防疫措施啦。 我入場啊，我一定入，我講嘅。 唔係我咁諗嗰啲球員嚟唔嚟啊？即係可能好多球員咧就話。哎呀，我嚟打波系其次嘅咋，最紧要夜晚去蘭桂坊。你唔俾我去，我唔嚟啦咁样。 会嚟嘅，会嚟，因为佢系其实系分站赛嚟嘅。其实呢个七人榄球都系，即系好似 F1 咁样。 系啊， 你当 F1 有一站系 其中一站咁样。 咁佢唔嚟咧，佢呢一站就冇分噶啦。 系啊， 系啊，所以咁佢唔嚟都几笨嘅。 咁啊，点都要嚟。咁啊，当然如果你话我哋一般嘅广大市民，未必咧个个都知道Rugby， 有啲甚至乎系佢几多分钟即系叫上半场咧。其实都唔知噶，即系有几多个人啊？即系佢 Rugby 7啦，系咪真系七个人噶？咁照道理就当然系啦。 Rugby 7唔系睇波啊，睇观众嘅。 冇错啦，我就系想讲呢个重点啦。 总之睇观众啦， 着咩衫啊？ 总之睇观众。 所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 Rugby 7咧，佢虽然系一个体育嘅竞赛，咁但系咧，亦都系肯定系可以话添啊！佢系一年一度，如果系一年一度搞嘅话啦，就系一个嘉年华嚟嘅。咁啊，佢最吸引嘅到底系啲乜嘢咧？咁 又系欧港。 讲啊，啲观众。 首先第一个就系佢嗰个嘉年华，因为都话咗系即系咁大嘅活动啦，咁所以佢入边咧除咗动漫节之外咧，即系基本上。第二個 cosplay 多嘅，隨時都係 Rugby Seven 咯。咁啊，入邊好多人咧都係扮鬼扮馬入去咧就玩啦、影相啦、盡興啦。 身形好唔同喎、 啊，身形好唔同。 唔係你cosplay 嗰啲比較纖瘦啲嘅、啊，你 Rugby Seven 嗰啲 大隻㗎，係啊係 啊。 個分別喺邊咧？我今年揾到啦，舊時 cosplay 咧都可以性感啲，咁、今年唔可以啦，即係官方都咁樣講。但係咧 Rugby Seven 咧冇限制㗎，喺呢個衣著嘅。叫做打扮方面， 但係Rugby 嗰啲嘅cosplay 咧，即係要手臂有手臂，要肚腩有肚腩噶， 係、啊，所以佢哋咧叫做 cosplay 嗰個嘅 target 咧都有啲有啲不一樣嘅、 嗯。 如果你話係動漫節嗰啲咧，好多時都會以動漫做主題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係Rugby Seven 嗰啲咧，就會用一啲傳統經典嘅，例如有啲人中意扮經典嘅遊戲主角啦，或者係一啲嘅大力士啊呢類型咧。會比較常多，同埋會多咗好多咧，就係歐美動漫或者卡通片嘅主角出咗出嚟啊！ 同埋佢哋會著翻啲傳統嘅波衫或者傳統嘅服飾去撐嗰隊球隊啦。你知香港都即係仲有好多外國人喺度生活嘅咁樣，譬如有啲球隊哦 Scotland 咁先算啦，咁佢啊著翻啲即係嗰啲蘇格蘭裙啊咁樣嗰啲打扮咯。不過啊，我有少少我自己個人咧有少少失望，因為我成日以為咧大球場咧已經差唔多尾水噶啦，轉啊轉去啟德體育城，我都想睇下啲新嘅基建啊嘛。講咁耐，因為嗰陣時一講咧話 Rugby Seven 復辦咧，好大機會會去嗰個啟德體育城嘅嗰度舉行。咁但係唔緊要啦，即係我自己扭一扭個心態啦。如果今次參與 Rugby Seven 咧，就係、是、當 farewell 大球場咯。大球場都正啊，門口嗰檔炸雞翼啊，我都食咗幾十年㗎啦。 好多年啦， 係啊。雖然嗰個地方好似係歐洲嘅名嚟嘅，咁、但係喺嗰度買完只炸雞翼咧，我未入到。大球場咧已經食完噶啦，咁樣同埋大球場好正啊！你行入去嗰段路咧，其實都流曬汗嘅，即係因為好遠噶嘛。你明唔明啊？喺銅鑼灣咧，即係利物浦台嗰度行過去咧， 其實未入到去都食完啦，基本上 食完同埋成身流曬，所以要買另一支水， 你要買一桶，你要買大量嘅，因為你一路行一路食啦，跟住去到個看台嘅時候咧，咁你又可以繼續食。同埋佢好玩一樣嘢係咩咧？其實佢即係好多時啦，即係呢一類型嘅大型比賽，佢嗰個嘉年華咧。都是不設劃位的嘛、今年嗰個防疫的措施會不會有所變動，令到嗰個位置咧係劃位定係唔知道？但你講翻其實以前很多經驗咧，就係其實你不會話坐在一張凳嗰度，真係淨係睇比賽，睇到佢完曬噶嘛。你都是可能拎住啲飲品啊，拎住啲食物啊，周圍玩啊，周圍行啊，然後有啲朋友過嚟嘅時候咧，又同佢傾下偈啊，跟住朋友啊識朋友啊，所以其實入邊咧係最好咧就係我哋識新朋友。 不過都要留意翻點樣嗱，朋友一定識得到嘅，我覺得即係嗰啲靚仔靚女，但係。点样跟翻个防疫规矩咧？有少少拗头嘅，我觉得有机会有啲乱象，因为大家都系交朋结友啦。咁、你又俾饮嘢，饮嘢嘅意思系咩咧？好多人嗱，好多人嘅定义啫，就系、可以饮嘢咧，就 all the time 都会拉低个口罩，因为你可以攞嗰个灰色 shadow 嘛。即系你拉低嗰下，我饮完之后冇即刻戴翻喎，咁样咁究竟又点咧？呢啲全部都考量之列啦。咁同埋小白讲到会过位嗰一样嘢咧，就要睇下大家系咪同一个卡。嗱區域啦，咁因為 Rugby Seven 佢其實啲飛都幾鬼貴嘅咁樣，另外即係譬如你睇平飛嘅，佢唔俾你去貴飛嗰度，貴飛嗰度咧係可以去平飛嗰度嘅，咁類似呢啲，睇下主辦單位或者主辦方點樣有唔同嘅 regulation 慢慢出嚟咧，大家會了解更多啦。 仲有一段時間嘅， 仲有一段時間 都會即係因應個情況 啦。係啊，希望有一日。唔使戴口罩做节目啦，咁样即系 好多啦， 进一步放缓啦，咁啊最好啦吓，咁啊大家有唔同呢啲体育盛事咧，可以 enjoy 一下啦。 用翻佢哋嗰个形容词啊，审慎乐观。 世界放弃，球场公园中找你，结果是走进雪地，你的身影我总记起。爸爸，你可对我生气，我会什么都听你，我想凡事都可请教你，跌倒 仍被你壮健地抱起至今，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都已不吸引。张彩照背影永不会擦掉，在思忆中会永久对照，但这天我会踩了，你却未可估想了，那天沿路相依的每秒，两手围着你软弱又太小时针，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日后每次着疑问，但愿向你学习勇敢，光阴中我想你以后常陪伴慰问，时针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都已不吸引。 位于离岛区的大屿山今日有青马大桥连接住，令到它不再成为一个孤岛。但是大屿山这个名字其实几时开始用的呢？想不想知道？白猿浩转头话你知。随意门即使准我打开，两秒后我就回来，想去亦放不开，我太习惯这个满城花都走漫化，谁都话地汽水都比不起隔离的站台，害怕像火车出轨失控的精彩。 其实大屿山真的有很多个名字，但在宋代的时期，大屿山曾经就叫做大岐山，直至到明朝仍然有一些记载都是用这个名字。宋代有记载，当其时大屿山的居民就是以渔和以盐去为生的，即是渔民和盐民。可能就是因为当地的渔民和盐民，其实他们识字就不算太多了，于是乎就将个岐字都曾经写作就好像溪水的溪字这样，所以又多了个名字叫大溪山。好了，根据清朝的记载，当其时清朝人原来都已经就将这一座的岛叫做就是大屿山了。那个鱼呢就是姓氏那个鱼的写法。为什么用这个字呢？那么据讲都是跟这个的鱼获呢是有关系的。咁但是大屿山仲有好多个的名字的，下次我们一起呢又再听一下啦。我返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礼拜三嘅全男班啦，好中意讲下啲男人嘅一啲玩意。 不过都提一提大家，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0:30嘅吓。 咁我再提提大家，唔系净系礼拜三，系三四五都系嘅。 系全男班， 全男班。 哦，好 OK， 咁唔紧要。我个改一改口啦，纯粹押韵啫。我礼拜三全男班呢、這个系啊，咁坚持咗就系呢个时段都想讲下啦，即系一啲男人中意玩嘅嘢啦。咁我嗰日咧就咁啱咧喺旺角油麻地交界咧揾到个标位，揾到个标位咧，咁、我就食一食嗰个烧卖鱼蛋啦， 请饮茶啦。 食烧卖鱼蛋， 唔系啊！揾到个标位啊！你喺油麻地旺角嗰度揾到标位，仲唔请食饭啊？ 好多时都系半个钟噶， 你让出嚟啫，喺 YMCA 嗰度嗰条街 嗰度咯， 系啊！咁我 嗰度系两个钟噶， 我咁啱喺嗰度经过，想医下肚，因为嗰间鱼肉鱼翅咧， 我知边间， 我系几中意食嘅，由细食到大啊，冇乜点加价，我觉得几抵话，真系俾我揾到个位，咁我揾到个位，即系钟哥都好熟啦，留下不少脚毛咧喺个位， 系啊， 你日日都会喺嗰度出现噶嘛， 冇讲日日，而家少咗好多啦，早排忙拍嘢，咁又去少咗啦， 而家忙完拍嘢啦， 就会去翻啦， 就会去翻啦，就去翻啦咁样，咁咧佢依家嗰度嗰个地区咧，咁啊隔篱咧就开咗间饼店， 系 嗰间饼店咧，哇！排长龙，啲人系咁买一啲新嘅唔知布丁面包咁嘅嘢。 哦， 咁我就唔系好感兴趣，不过咧都买咗少少俾屋企人食嘅，即系当手信。咁佢都话 OK。 哦，你自己唔感兴趣，你又买俾屋企人食，咁得意。 佢知屋企人中意食啊嘛， 屋企人中意食啊嘛， 有心咯、啊。 我麻麻地嘅面包，其实面包蛋糕，如果唔系我日日都即系攞一个翻嚟食啊。 面包蛋糕，我又觉得我真系觉得佢太肥啦。 系啊， 呢样嘢 肥都唔系，我会中意食面咯。呢一朝头早。或者食只糯米鸡咯， 日本嗰只咯，个热狗包塞炸嗰啲面， 炒 面炒 面三明治 咯， 会嗰啲正啊， 嗰个超级淀粉质啊， 我之前讲过一次，好似系我接受唔到嘅， 点解啊？ 面包面包，炒面就炒面， 好有人气噶呢款， 我就系知道，我先觉得奇怪， 唔会啊，依家我抌你去秋叶原有一档呢啲 啊。 你日日食啊！ 因為咧，如果依家佢啲炒面咧，佢啲炒面炒得好鹹。 嗯， 咁你如果你就係淨係齋食炒面嘅話，你就覺得咦太鹹。但係加埋呢個麵包咧，佢就覺得咦好似啱啱好，同埋一定飽肚呢個。 係啊，咁啊買咗啲手信，跟住轉翻入去嗰條橫街嗰度有間模型鋪。 嗯， 哇！嗰間模型鋪咧，我發現自己有十幾年冇入去啦。 嗯， 嗰間模型鋪專賣模型車嘅。 嗯， 咁啊，鍾哥知我講邊間啦。咁其實咧，我就入到去啦。我买咗一盒模型车俾自己，因为我十几年冇买过模型车啦。咁点解我会买呢？因为太靓啦。咁咧嘅嗰种咧，即系两粒 真系模型车， 两粒星星，真系要砌噶，真 系 要砌 嘅款式噶。 佢嗰间模型铺咧，专系卖两粒星星嗰啲嘢。 我知啊，我知边间啦。 系啦，咁佢入边咧就主打模型车啦。咁嗰啲模型车咧，我入到去咧，其实我就唔系好晓砌嘅。我细个咧砌得最多都系四驱车嘅啫。咁嗱。我讲到呢度，问下两位拍档先，你哋储得多唔多呢啲模型车，或者砌模型车嘅经验系点？ 有，但系好少， 系嘛？ 系咩？你应该砌好多噶， 电单车咧，电单车你多唔多？因为咧佢有啲咧千几蚊嘅模型车咧，两个辘嘅。 但系电单车嚟， 遥唔系遥控嗰啲啊， 唔系遥控噶，斋喺度 斋摆嘅啫， 俾啲好似啲小朋友碌下碌下前前后后咁。 简单讲，我中意睇一啲科幻嘢， 系 即系如果啲真实系嗰啲，即系军事又好，又或者系 宇宙战舰嗰啲， 系啦，嗰啲我会多啲咯。真实系嗰啲我比较少嘅。 哦，但系都有睇过， 我都识得有个朋友啊，都系你朋友嚟噶。佢之所以会走咗去砌嗰啲模型战舰，佢话都系因为你嘅， 系 咩？ 系啊， 系啊， 佢而家砌好多战舰，佢话最初第一架都系因为你影响佢，所以佢 影响佢 跌咗入呢个深渊啊！ 启蒙啊， 启蒙啊， 启蒙啊，直情可以用呢、這个。小巴砌唔砌得多呢啲模型车？ 我砌得唔多，我都系其实都系砌机械人嘅。细个嘅时候，砌机械人多过砌呢一类型嘅汽车啊、火车、电单车嗰啲唔系好砌噶，因为你机械人砌完有得玩啊嘛。同埋 我调翻转，点解唔砌啲真实系咧？真实有咧。譬如你砌架啲名牌房车，我想真系拥有真实嗰架， 系、 哦、 啊， 系 啊， 模型喺度， 机械人你冇办法拥有， 拥有 世界， 就嗰次就估唔到有个一比一嘅企咗喺度啊， 可以台场 一比一嘅都好难拥有啊嘛，你只可以去观摩啊， 只可远观啊， 系啊， 不可触碰、啊。 其实佢嗰个一比一咧，佢应该可以俾人坐埋入去，即系譬如你就系做生意。跟住俾人坐埋入去個駕駛艙， 維修完 咪 得咯。 駕駛艙入面再有嘢睇嘅，咁咧咁啊真係更加好玩啦。 如果我冇記錯咧，佢啱啱開嘅時候，即係個一比一個啱開嘅時候，好似係抽咗個定唔知係點樣，有一個可以入去影咗一張相嘅，即係真係一個駕駛艙 長嗰個啊， 係啊， 舊款嗰個啊， 唔係橫濱嗰個啊，橫濱嗰個真係俾佢坐咗入去影咗張相嘅。 哇，呢個好喎，有埋衫俾佢係嘛？呢個應該。 哦，咁我又唔係好敢 做戲做全套啊嘛， 但 係 俾 衫俾人 張相， 著翻套个马沙马沙系嘛？ 但系而家边一个可以企埋去咧？就只可以系嗰啲维修，真系维修人 系啊， 真系可以企埋。 现实世界嘅维修， 现实世界嘅维修员就 系咁。咁啊，我头先讲到， 唔系嗰个阿宝啊，唔系马沙啊， 阿宝 啲嘢我一定会更正。 我知我知，梗系啦，梗系啦。咁啊，我买一架模型车，咁啊买嘅时候咧，我听到旁边咧啲中意模型车嘅朋友就喺度倾模型车，佢喺度倾啦。倾咗十五分钟，我听足十五分钟，我觉得好好听。 系， 我觉得咧，男人咧一齐倾模型咧，好好听啊。嗱，包括佢由拉花好开始讲起啦，跟住就话哦，呢一架咧就系上年唔知富士乜乜赛嘅特别版啦，咁样。跟住我又好似喺旁边翘埋只手，一路喺度听，佢又知我喺度听。 女士又觉得闷呢啲， 冇女士嘅嗰间铺头。 有阵时都有嘅，即系拍拖入去， 我入去个空间入边咧，进入咗一个男厕咁啊，男厕先系全男厕噶嘛。 佢拍拖入去嘅时候咧，有阵时听到啲女朋友同啲男朋友讲嘅，呢啲有啲咩好啊，即系讲啲邀引佢嘅说话咧，其实嗰啲都几好听。 最好唔好啊，因为通常出嚟就分手噶啦， 系就分手。 所以我唔系好赞成啲人一齐入去。 跟住我听完嗰个模型友啦，模型爱好者咧讲完之后咧，我好静咁样攞咗盒模型。跟住同个老板讲，唔该， 唔该呢盒啊， 你会唔会砌噶？ 嗱，会唔会砌后话？呢个都系一个叫做心灵嘅告赏嚟嘅。咁大家讲下呢啲嘢啦。 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啦，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坏车已经拖走咗，但系车龙未消散，咁所以而家东隧嘅港岛入口，龙尾排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北角嘅丹拿道因为爆水管，丹拿道去炮台山方向，近住琴行街嘅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要改到行驶。另外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钻石山嘅龙盘苑。七咸道南就因为爆水管，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嗰段咧仲系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黑眼圈通常都冇人中意噶啦，但如果有，又点解唔可以成为自己嘅特色咧？ 点解得我一个？有个深深黑眼圈，请不必看清我，我也不想你看穿。四点钟自己散灯，日与夜我不关心，过得好怕咩单身，黑眼圈多吸引。 自细有对熊猫眼嘅 Gigi， 今次就系想用黑眼圈呢个主题，带出每个人都可以欣赏自己，懂得自爱，就好似单身都唔一定要脱单，靠人哋去俾爱自己。 跟唔着就食药，冇乜科学根据，大脑依然活跃，太多混乱情绪。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 作曲填词 Gigi Billy Choi， 编曲由邓东城 E City 李一丁，监制李一丁。今日星期上榜第五个礼拜，回落一级啊！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张曼芝 Panda。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投资 O2O， 我好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要跌啊，跌402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27点，以科技股为主嘅纳斯达克指数咧好难增持啊，跌20点啦。港股 ADR 咧全日靠稳，有一升添啊吓。咁大大只嘅蓝筹咧都有啲升势，包括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啦。咁啊转个头开始咧，系咪继续维持到个升势咧？转个头你就会知道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请嚟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芭比，各位听众早晨。 Clara， 我都知道咧，小朋友嘅成长同发展咧，都分为好多方面嘅。而其中一方面咧，我谂同阿 Clara 你嘅职业咧就最息息相关啦，就系关于语言同埋言语发展嘅。 是啊，咁你諗下语言同埋言语发展，大家溝通係会用身体嘅边一个部位？ 应该係用嘴啦，係咪？ 係啊，但係个嘴又会分啲咩嘅部位？ 我成日听到个家慧呢都会讲两个字嘅，就係、是、口肌，即係口部肌肉啦。 係啦、啊、咁口部肌肉又会包啲乜嘢呢？ 嘩，我諗係咪应该包嘴唇啊、脷啊，或者係口腔上下颚等等嘅位置啊？ 啱晒啦。咁你头先呢你都讲啦，即係个上下颚啦、口腔啦，即係其实口腔里面就包括係仲有一个舌头啦、嘴巴啦同埋下巴啦，呢啲全部呢就係我哋个发音嘅工具嚟㗎啦。咁所以呢，如果小朋友呢佢喺个我哋叫做口肌嘅训练呢，口肌嘅肌肉呢控制得唔好嘅话呢，係真係好影响佢讲嘢㗎。 嗯，但係我成日都喺度諗緊，到底点样可以训练得到呢？毕竟呢，如果大人嘅话呢，你都可能会容易啲话俾佢听啊，譬如条脷伸出啲，个口擘大啲，好似容易啲明白。但是如果小朋友的发音，我想除了叫他模仿，你不断地去尝试之外，都没什么其他方法的了。 其實細路仔咧，佢未講嘢之前啦，即係好似阿 B B 咁樣嗰啲時間咧，其實佢嗰啲係同你玩下 uncle 姑啊，撥下口水啊，伸下脷仔啊，呢啲就已經係佢哋自然嘅口肌嘅做緊一個訓練㗎啦。即係佢會咧係模仿外界嘅聲音啦，然之後咧佢咧又自己去試下嗰個發音個成個成，我哋叫 articulator 啦，成個系統咁樣啦。咁好啦，咁可能你話叭叭叭咁，佢跟你講叭叭叭。咁好啦，佢要自己控制一下呢個嘴唇要合埋喎，咁跟住要一啲我哋叫爆破音啦，個 B 字，咁呢就要爆出嚟喎，咁爆出嚟個力要點樣用呢？咁其實小朋友呢就是、控制緊呢一啲就是、學緊嘅，咁所以呢其實喺一歲呢之前嘅嗰個口肌呢係好重要嘅。你記唔記得呢女女呢一歲嗰陣時呢食嘢係咪一路喺度變緊嘅？ 嗯哼，都會啊。 係啦，即係由開始食奶啦，跟住慢慢就開始食一啲嘅糊仔啦， 固體食物啦， 係啦係啦，跟住啲食物咧就越嚟越硬啦，越嚟越大啦咁。因為其實咧，我哋咧就要學嗰個咀嚼啦，咀嚼完之後，其實喺嗰、那個首先我哋用門牙去咬斷啲食物啦，然之後咧就將我哋條脷咧，亦都要控制啲食物向左向右去啲大牙度又要咬下啦，咬到啲食物咧就碎曬之後，就變咗一個波波。咁、那個波波咧就係、是、就係、是、有大有細啦，咁就睇下咧你自己咧係控制得幾大幾細啦，即係呢個好自然去做到嘅。咁咧就好大好細之後就吞啦，因為你吞落去嗰下咧就要決定嗰個食物係咪真係吞到啦。咁所以咧有陣時咧家長好多時就會啊覺得個小朋友近親啊，咁你諗下其實佢可能好大個，因為我啲細路仔有陣時真係成。三歲咧，佢都仲係食緊飯仔喎，即係未曾食到一啲固體嘅飯嘅。咁家長好多時就話啊，唔係啊，佢食親咧，佢都會逐親嘅，會近親嘅，所以我唔敢，我好驚啊咁。咁又考下你咯，點解佢會係近親？ 我諗係咪因為個口部肌肉嘅協調唔叻咧，或者用錯咗地方，咁咪可能會驚住落錯格啊，或者係逐到啊咁樣咯？ 啱啦，頭先咧你記唔記得我講過，即係要食嘢嗰度咧係其實有好多嘅。位置噶嘛，讲嘢同食嘢系大家系互相好密切嘅关系嘅，咁所以如果个细路仔咧，其实佢唔识得控制个口肌咧，你谂下我哋即系你教语言你都知啦，即系可能话啊嗰啲爆破音啊，咩摩擦音啊，又或者系啲元音啊，条脷 R 音咁啊点样卷啊，又或者系TH 音又点样咬实条脷，即系呢啲系全部系你嗰个口肌系控制唔好咧，你个发音就唔好噶嘛。咁頭先講翻啦，係啦，咁咧就係一個小朋友可能佢就一路一路咧，佢都冇食一啲比較硬淨啲啦，即係或者係啱佢年紀食嘅嘢啦，即係唔係係啦，我最緊係佢啱佢年紀食嘅，即係好似 B B 咁啊，冇理由喂食粥仔噶嘛。咁好啦，咁你三歲，我亦都冇理由連飯都唔俾佢食，都仲係食一啲淋白白嘅嘢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咧，即係如果個細路仔咧我哋一路咧係俾住一啲嘅固體嘅食物啦，即係啱佢年紀食嘢啦，咁。佢就學識咗頭先講啦，咀嚼啦，咀嚼啲食物啦。咁例如咀嚼食物有好多嘢嘅，好似頭先阿林慧你問啦，就啊咁會食啲乜嘢會幫到個口肌啦。咁例如食啲硬少少嘅嘢啦，例如果乾啦，即係或者係一啲嘅餅乾條啦，蘋果咧就將佢切到一條咁樣啦，咁啊又或者係啲紅蘿蔔一條條食沙律嗰啲咁樣啦，又或者係有啲嘅豆啦，啲豆係唔好太碎啦，咁然之後去擺落個口度慢慢去咬啦，因為啲豆通常都會咬得腍嘅，即係會咬得碎咗再吞嘅。肉都係喎，肉咧好多時可能細路仔可能我會建議可能俾佢揸住只雞翼咁樣俾佢。咬住咬住啦，隻手揸住咗咁樣啦，又或者係一啲蘆筍啦，好長咁樣啦，咁 B B 仔時間又揸住，咁佢就要控制嗰條蘆筍放落個口度，然之後係用門牙點樣去咬斷嗰條蘆筍啦，然之後就頭先講啦，就擺落口度再點樣去咬到最後就吞得到，呢一個係好重要嘅過程嚟噶。 嗯，所以咧，其實咧，我諗都係真係呢個過程咧，除咗話需要言語治療師同埋家長好密切咁去看顧之外咧，其實都真係要不斷咁去嘗試，同埋可能要揾一啲咧比較容易咬嘅嘢開始，然之後再慢慢陪住佢睇實佢，然之後先至俾佢慢慢去嘗試咬，因為咧始終咧吞煙嘅過程又或者係咀嚼嘅過程咧，用錯肌肉嘅話咧，其實都係幾危險噶嘛。如果俾佢自己嘗試食嘅時候。 係啊，但係咧家長有時真係好怕咧個細路仔可能唔係，可能佢嗰個口肌有啲敏感某啲食物啦，咁可能你擺落去嗰陣時咧，佢咧就自然咧就會好抗拒咁樣咧，又會攣翻出嚟啊，咁我仔嗰陣時都試過，咁佢飲一啲嘢佢唔係好想飲咧，佢會嘔佢出嚟啊，即係特登控制自己嘔佢出嚟，咁會有呢啲情況嘅，咁但係呢啲情況咧，其實家長即係要衡量咯，好似頭先你阿林慧國你講，即係如果係真係好擔心嘅咧，咁真係揾一個治療師啦，揾個言語治療師咧，咁就可能係幫佢去睇一個吞咽嗰個情況，去做一個評估，嗰、那個衡量翻佢係咪可以咧，咁先去做就會好啲啦。但係如果其實佢真係係因為我哋由細到大都冇俾一啲好固體嘅嘢去咬，而令到佢咧係冇咗一個黃金時間去練習佢個口肌去咀嚼呢一個嘅情況，而影響到佢咧嘅發音咧，咁就呢一個就真係太唔理想啦。咁再俾多少少嘅技巧啊，例如可能佢哋要吸住啲飲品嗰陣時咧，我哋都可以咧就唔係淨係俾水去飲嘅，咁可能咧係就算俾水啦，有時會教佢哋吹下啲水啦嚇，啲細路仔好開心嘅，咁吹下水啦，咁就又或者係個飲管咧多啲嘅轉圈啦，咁佢咧個吸同啜咧其實係用力咗好多噶，佢要用個口肌多咗噶，然之後咧就可能係話啊，俾佢吸下啲嘅奶昔啊啲咧比較難吸少少嗰啲啦，咁呢個喺個飲品裏邊咧可以玩嘅遊戲啦，咁另外咧就係話佢唔好咧記住唔好咧就係將好似唔中食下湯飯嗰啲嘅，即係其實係一個唔好嘅，因為個細路仔咧佢即係吞咽困難嘅朋友啦，即係未必係細路仔，老人家都係，咁如果係吞咽困難嘅話，你湯同水咧其實佢咬啦同埋吞咧好難同一時間發生嘅，咁所以都要小心啦。咁最後就係話俾小朋友咧試多啲唔同嘅味道啊，即係可能啲甜啊、酸啊、凍啊、熱啊、滑啊、好硬啊、好軟啊，咁呢啲全部咧都係做緊個口部嘅發展嘅。咁所以咧，如果想個小朋友講嘢叻叻地啦，又或者係發音好好咧，咁我哋就係用下呢啲嘅技巧咧，就幫下你小朋友啦。 嗯，所以咧，我觉得咧呢一个都系家长同埋言语治疗师可以通力合作去帮助小朋友嘅一个过程啦。不过咧，训练口部肌肉咧，其实咧无疑嚟讲咧，可能一开头嘅时候咧都几困难嘅，因为要由冇去到了解佢点解唔识，然之后再慢慢花时间去慢慢同佢锻炼啊，做练习啦。咁但系家长咧都真系一定要加油同埋唔好放弃啦，因为咧呢一个过程咧有机会唔系一教就识嘅，就好似我哋教佢讲嘢一样，都可能花上半年啊一年嘅时间先至可以。开启到佢哋，哇！开金口啦，开始学嘢啦。然之后仲要讲翻追进度嗰个问题啦。都希望透过今朝早啦，我哋呢一个环节咧，同各位家长讲一讲，就系大家都要加油啦，唔好放弃，同埋最紧要对个小朋友有信心，有一个共同嘅目标咧。相信咧，如果有你同埋有专业人士陪住佢一齐同行嘅话咧，进步系指日可待嘅，成功亦都会在望。大家继续努力啦！今朝早唔该晒嘉慧， 冇客气。 In the rocky waters, out of where your sons and daughters eat you alive. Levels, better put your head on swivels, dancing with the very devil, butter tonight. You think you're better than them, better than them. You think they're really your friends,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end, you're just the same as them, same as them. So let it go. 唱咗个名出嚟 ，Imagine Dragon 嘅作品啦，咁19分啦，系时候打个电话嚟啦，1872388啦，晨光 Morning Call 等紧你嘅电话啦。如果你近排咧有啲开心事啊，唔开心事啊，或者咧踏入八月咧，有啲朋友仔生日啊，你都可以咧打个电话嚟啊，同我哋咧互动下啦，咁啊安排你做翻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嘅。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雲锣是固定音高的敲击乐器，民间叫做九音锣。通用的雲锣有十个小锣，因为上面的高功锣不常用，所以就叫做九音锣了。九音锣悬挂在木框之间，或者是将木框放在台上面， 然后用右手手握小锤来到敲打锣，发出声响。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晨光摩的卡，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哇！即刻抢集出嚟啊！你系周太喎，系嘛？周太 系啊，系啊！ 早晨啊！ 晨光个个人咧身体健康， 系系个个个讲嘢好似周太你咁好中气就好啦，我哋系咪？ 我好紧张啊，因为我第一次打电话嚟咁多年真系。 系啊，我哋都好需要中气，我哋翻得好早啊，所以有阵时候我惊自己啲河车未嗌完咧，开咗麦啊，今日失礼晒啦。 咁唔会唔会， 咁、就好啦吓、啊。好啦，咁啊，周太，你有啲点唱系想俾边位咧？ 嗰尾我个大仔剑锋八月一号生日。 哦，剑锋啊？ 系。 哦，剑锋，哇，喺个名好有霸气、 啊。 系 啊。 剑锋。 跟住咧就系、是、我先生就八月28号生日嘅。 系八月廿八，咁啊，丈夫嗰个咧就嚟紧啦。咁啊，仔仔好似啱啱星期一生日咗。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吓吓 吓，咁啊吓， 我谂同你庆祝咗噶啦。 哦，庆祝咗，咁啊，仔仔 而家补咩咧？ 补翻佢生日。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系。咁 有几位朋友生日嘅？ 朋友唔好讲住啦，你个仔仔你都未祝佢生日快乐，讲朋友搞错啊？ 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合家平安。 系哦，仔仔都已经再有仔仔啦，系嘛？ 系啦系啦，一个仔一个女啦。 哇，典型嘅幸福家庭、啊。 拖烂拖烂， 你都 so happy 喎、啊，周太吓。 系系系。 好，咁到老公，到老公，唔好讲朋友住，到老公。 系老公咧、啊、就八月廿八号生日嘅。 系 吓。我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系 吓，我哋白头到老。 哦，白头到老系啦，越嚟越爱我呢啲你唔使讲噶，越嚟越爱我。 啊，多谢你哋，成家第一次呢嗰啲同事吓， 系。 仲有 吓，仲有， 同埋咧，阿唐生就八月八号生日嘅， 系八八嚟紧啦，都系。 系啦，系就嚟紧噶啦。仲有一个咧，阿何生就八月十二号生日嘅。 咁见外嘅你啲朋友全部吓？ 系啊，八月好多朋友生日啦。 唔系啊，我话你咁见外啊，全部嗌咩生咩生，佢哋你平时都系咁嗌佢哋噶。 系啊，陈生啊，何生咁样个。 咁老夫子啲漫画嘅啲嘛，你好似陈先生。 成班朋友啲同即系咧，成日去大食会啊咩啊，啲老人家成日咁样称呼法噶嘛。 哦，阿何生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哦，有時唔係佢花名啊嘛，喺電台就。 有乜所謂啫？出得街嘅咪俾你講咯。 哦，佢又叫貓，叫貓哥咯。 貓哥，係啦， 係啦， 係 啦，係啦， 成個香港啲太多何生啊，咩生，你嗌貓哥可能得一個嘛。 係啊嘛，係啊，係嚇。仲有一個我最好嘅朋友，識咗三十幾年嘅啦，佢叫蘇秀蘭，我祝佢生日快樂，佢八月廿八號，唔係八月廿九號嘅。 八月？咦，你老公之後嗰日喎？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八月好多人生日，八月我哋啊。 係啊。 就嗰個聽啱先聽好電話喎，啊你哋又可以有播慶祝咁樣打埋嚟。 梗係要啦，梗係要啦。咁你同阿蘭姐係金蘭姊妹啊？ 係啊。 哦， 真系都唔奸噶啦，而家七啊几岁啦。 哦，喂，不过咁讲还讲，你金兰姊妹啫，如果同老公庆祝嘅，又唔好成日同啲金兰姊妹即系混埋一齐，咁一齐当一次 party 就算了，要分开，唔系老公嬲猪。 我知啊，知啊，我知嘅，知啦，知啦。我哋庆祝，跟住我哋成班，我哋咧就好得意嘅，我哋一个月咧就边个生日咧，我成班啲老友记咧就一齐去食饭我哋噶啦。 系系。 所以咧又有起码三围台，我成班人食饭咪咁咪庆祝咯，因为大家庆祝生日咯。 我成日行过酒楼，见到嗰啲几围台。几围台庆祝生日，原来就系你周太， 可能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坚持咁多先啦，哎、 啊， 开心得滞啦，我都已经听下歌啦，多谢你电话， 好， 拜拜。 徘徊丛林迎着雨，掩饰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软。今天今天，随着云烟。的风赠我衷心 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舟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素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的飘，寻觅无边路远。借眼遥远，路上细天温暖，大托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啊奉上衷心，祝福千串。 继续欢迎听众打电话上嚟1872388，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而家咧欢迎听众打电话上嚟咧，先登记，跟住咧就可以吓将你一啲开心嘅说话啦，咁啊可能隔两日之后咧，同我哋嘅听众一齐咧就开心 share 啦吓，咁啊快啲打电话上嚟1872388登记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阿小白一齐问埋刘畅啦，早晨， 早晨， 早晨， 早 晨，早晨，小白，早晨，阿欧，早晨，各位， 系今日夜晚有啲咩睇咧？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傍晚啊6:30，没有不可能的背后嚟到最后一集啦。咁啊，方健儿咧继续请嚟香港一啲知名嘅残疾运动员上嚟咧倾下偈，分享下佢哋没有不可能的背后嘅故仔。 系 咁啊，今晚压轴嘅嘉宾咧就系包山王阿黎智伟啊。 系 咁啊，阿黎智伟咧即系曾经系香港攀石界嘅头号人物嚟嘅，佢咧曾经咧攀石攀到去亚洲冠军。咁啊，但系咧。好可惜啊！佢喺28岁嗰年咧，就因为一次交通意外，咁啊，从此咧就下半身瘫痪，要坐轮椅。咁但系咧，即系佢个斗志好坚强， 系冇放弃，系 冇错啦。佢坐轮椅都冇放弃去攀爬，咁啊，最终咧佢用咗两年嘅时间去筹备咧，佢就坐住轮椅去到爬上狮子山啦， 呢一幕都睇到眼湿湿啊！真系 冇错，都有啲印象。 系啊， 咁啊，今晚咧咁啊，方健儿咧请啊。黎智伟上嚟咧，倾下佢呢个奋斗嘅故仔啊！咁大家唔好错过啊！ 系咁啊，夜晚咧就6:30嘅时间啦，没有不可能的背后。好啦，跟住 去到夜晚7:30有盘点25年啊！咁啊，呢个节目咧就系围绕下呢个大湾区唔同嘅城市嘅。咁啊，会每一集都请嚟咧嗰个组织喺呢个大湾区城市嘅一啲政界朋友或者地区人士上嚟倾下佢哋对乡下嗰个印象同埋咧对未来嘅展望嘅。咁啊，今晚咧就会集中讨论呢个肇庆市啊。咁啊，请嚟嘅嘉宾咧就系立法会议员阿梁美芬，同埋咧香港肇庆社团总会主席阿黄醒林。咁啊，一齐听下佢哋点样讲佢哋嘅乡下肇庆啦。 咁啊，可以睇下湾区入边嘅发展啦。咁啊，睇主持阿黄永啊，阿 Vincent 啊，点样去主持呢个节目？好啊，紧接仲有咩节目啊？ 好啦，最后介绍埋啦，去到夜晚8:00啊，有医生与你。咁啊，今晚医生与你咧，同大家讲下呢个新冠疫情嘅最新发展，因为都近期都比较反反复复啦，即系。確診者的數字都上翻一個即係幾高的高位，咁今晚就請嚟曾其恩醫生同埋葉柏強醫生兩位醫生咧，同大家講下咧最新嘅疫情發展同埋兒童接種疫苗嘅情況嘅。 係10:30都有天下環中啊，去到哥倫比亞嘅，唔該曬阿昌，拜拜。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交部副部长谢峰深夜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就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同强烈抗议。 謝鋒話：佩洛西冒天下之大不韙，蓄意挑釁玩火，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嚴重衝擊中美關係政治基礎，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破壞台海和平穩定，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性質極其惡劣，後果極其嚴重，中方絕不會坐視不管。他強調大勢不可逆，民意不可違，玩火必自焚。較早時，外交部、國防部、中央台辦、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分別發表聲明，表示嚴厲譴責和堅決反對。解放軍東部戰區昨晚開始陸續在台灣島周邊開展一系列聯合軍事行動，在台島北部、西南、東南海空域進行聯合海空演訓，將會在台灣海峽進行遠端火力實彈射擊，在台島東部海域組織常規導彈火力試射。東部戰區副參謀長顧忠說，行動是針對美國和台灣當局在台灣問題上的危險舉動採取的必要舉措。他強調東部戰區部隊有充分的信心和能力反擊一切挑釁，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說，根據有關進出口方面的規定以及食品安全要求和標準，有關部門即日起對從台灣地區輸往大陸的葡萄柚、檸檬、橙等的金骨類水果和冰鮮白帶魚、凍竹甲魚採取暫停輸入措施，同時決定暫停天然沙對台出口。政府完成在屯門警方花園第一座的強制檢測行動，大約600人接受了檢測，當中發現4宗陽性檢測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另外，當局亦都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300戶，當中35戶沒有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减少。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18点，升229点，总成交金额6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4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84点，升1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3元，升8元；美团179.4，升3.2；阿里巴巴91.1，升4.05元；友邦保险75.4，升3.5；京东集团234.6，升6.4；理想汽车135.6，升2.5；快手79.5，系升3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3.64，瑞士法郎0.958，加元1.287，人民幣6.759，英鎊對美元1.216，歐元對美元1.016，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7755点，升160点。港金报16450元，系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1.29美元，卖出176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桥支路慢线嘅坏巴士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桥支路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因为受到漆咸道南咧近住理工大学嘅爆水管影响，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仲系车多。喺封路方面，漆咸道南咧，头先讲咗啦，因为有爆水管，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另外，北角嘅丹拿道咧都有爆水管，丹拿道去炮台山方向近住琴行街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影响到所有车不能够由七姊妹道左转入去电召街，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屯门公路油金头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起底犯法噶，转载起底信息都系起底。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已经修订，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下。转载起底信息都是犯法的，最高可判罚款100万元和监禁5年。记住，转载要负责，起底有刑责。网上世界不是无法可依。 CIBS 第37季节目， 你知唔知道我哋个节目搞咩嘅先？ 鬼运动嗬， 关于训练去训练我哋啊， 系体育同训练啊。虽然我哋会访问好多系精英运动员，但其实更加专注喺日常嘅训练、运动场上面嘅一啲挫败，同埋如何克服一啲嘅启发， 带到各位听众 最重要的训练课。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动作、推理、科幻，冒险家卫斯理由尼泊尔勇闯埃及，誓要寻找神秘珍宝龙珠，引嚟各路追逐，结局出人意表。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上映，《卫斯理传奇》改编自倪匡科幻小说，许冠杰、王祖贤、狄龙领衔主演。星期六晚10点，港台电视31。 国剧周末影院，张国强完全主演《碧海雄心》。 方天庆的爸爸当年同现任基地主任杜洪兵是救助局的同事，但是他在一次救援行动之中牺牲。方天庆长大之后子承父业，亦都成为了飞行救助队的机长，和老船长出身的杜洪兵进行各项惊心动魄的抢险救援任务。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雄心》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今朝我想讲几时先会明呢？早两日约出人喺观塘码头见面，有啲关于星期六播出嘅电视剧嘅工作要交收。你可能会问啦，而家仲使乜嘢亲身出嚟网上搞掂啦？系嘅系嘅，但系亲身见面讲得清楚啲，唔想增加不必要嘅意外。我仍然停留喺要一手教一手当面讲清楚嘅年代，最怕系用留言交流，更怕用文字短信，感受唔到对方气息嘅互动，容易造假，唔好晒大家时间啦。等紧嘅时候，途经一个公园，咁啱喺海边，望下都舒服啲啦。望到入神，忽然隔篱有个大约六七岁嘅小朋友急步喺我身边跑过，然后一对大约四十岁左右嘅男女斯斯然行过嚟。男士讲咗句：食饱饭唔好周围走啦。呢对男女讲完，企咗喺我身边，好明显应该系呢个小朋友嘅父母啦。回头望过去，呢位男士拥有一个浑圆嘅肚腩，唔系我刻意去望，而系因为佢嘅肚腩比较早到达我隔篱，所以我先至望到啫。跟住佢同太太讲，话以前自己细路仔嘅时候都系咁，食饱饭即刻周围走，阿妈就会同佢讲食饱饭唔好周围走啊，而家自己想走多步都冇力。听到呢句，我又陷入沉思。每个人都会经历唔同嘅阶段，小朋友、年青人、成年人、老年人，唔同嘅阶段，除咗外形转变，心态都会唔同。你可能会话啦，唔一定年青嘅时候思想就年青，思想同年纪唔一定挂钩。系嘅，系嘅。如果一个小朋友拥有成年人嘅思想，我哋会话佢老积。如果一个有翻咁上下年纪嘅人仍然保留细路仔嘅谂法，我哋会话佢老顽童。不过呢啲系个别例子，绝大部分当佢哋系小朋友嘅时候，未必懂得用年青人嘅思考；到咗年青嘅时候，亦未必懂得用成人嘅方法去谂嘢。成年人都唔知老人家谂啲乜嘢啦。你可能会问啦，咁即系几时先会明啊？要等佢哋去到嗰个年纪，自然会明。所以同一个小朋友讲，你成熟啲得唔得啊？佢点会知道你讲乜嘢呢？因为佢都未到成熟嘅时候，讲乜嘢都唔会听，听咗亦唔会知。到佢大个，你唔同佢讲，佢自己都会明啦。谂翻转头，大家细路嘅时候，父母同你讲过几多句说话，你系听得入耳，基本上都系当耳边风。你只会觉得父母唔明白你。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嘅思考模式，唔会翻到转头，唔可以向前跳级。唔通真系最老土嗰句，做咗阿爸先知道阿爸以前谂啲乜？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人大了，方知天有几高；停下了，方知走了弯路。从晚间等清早，等青春不苍老，还尚有多久等我去耗？时日太快，无知的小孩一晚长大，有些爱身边擦过，无奈眼光未放大，才明白能活于一分一秒，当下仍愉快。咬紧拳头不怕挨，青春岁月会跑得很快。 数十年，双手捉摸不到，才骤觉很想跟你拥抱。时日太快，无知的小孩一晚长大，太多爱斤斤计较，还未算清便分解，才明白能活于一分一秒，当下仍愉快，咬紧拳头不怕埋，青葱岁月会跑得很快。尽握一生一世，未来才愉快。那管道年的安排，不可教梦与想比活埋。昨天那无知小孩，珍惜你尚有这份情怀。 几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嘅餸菜咧，好简单嘅啫，咁啊叫做紫菜炸粟米。咁、粟米咧，其实就真系买一条，即系街市啦，或者大家中意去啲可能买啲靓啲嘅粟米都得嘅。 成条啊， 成条啊，其实佢真系未搣啊，连埋佢出边嗰层皮咧都仲喺度嘅时候，都咁样买都 OK 噶。咁你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就好简单处理佢啦，剥咗一啲，比如好似剥香蕉咁样剥咗佢先，跟住咧就得翻佢嗰个粟米个心。咁啊，好靚嘅。咁於是乎咧，就可以拿一條粟米，我假如咧佢就大概20cm 長度啦。咁你就可以先將佢咧就切至點切咧，就將佢切成三部分。 三碌，係簡單嚟講係三碌。 冇錯啦，簡單嚟講 都係三噶嘛。 都系生， 但系而家都系生嘅， 系啦，都系生嘅， 未煮熟噶， 未使煮住嘅，一阵间就会煮噶啦。咁你切完咗佢之后咧，咁啊变咗三碌嘅粟米啦，然后再将每一碌咧，你就可以打直咁样切，就将佢开四。开四系啦，咁即系你会见到咧，佢每一 好细咯，切到 系啊，其实系因为细细地咁样就一阵容易处理嘛。咁、你就将佢咁样切咗佢之后咧，你就大概会有12份嘅呢一个嘅小粟米啦。 小学数学 冇错啦， 三乘四系几多？ 冇12咯。然后咧，你就会呢一橛咧，你就会见到每一个小部分就会有个粟米心啦，粟米心，然后咧就有啲粟米一粒粒嗰啲就黐咗喺度，咁啊一细细嚿咁样嘅。好啦，咁你当整完之后咧，即系切。完之後咧，咁你就可以去到再洗一洗乾淨佢啦。跟住嗰啲步驟咧，就都係好簡單嘅啫。嗱、除咗準備粟米之外啦，你亦都咧就係要準備好簡單嘅一個嘅叫密實袋，一個密實袋。除此之外咧，亦都要準備少少嘅鷹粟粉啦，咁同埋咧少少嘅紫菜粉喺度，咁啊好簡單嘅啫。 紫菜粉 係啦，咁啊材料都已經喺曬度噶咯，咁樣好啦。咁你整完呢個粟米之後咧，咁你就將呢個粟米咧再好簡單咁樣洗乾淨佢，然後用廚房紙引一引翻乾佢先，跟住你就將佢放落頭先準備咗嗰個嘅密實袋或者保鮮袋，放曬入去，然後就做一個最簡單嘅步驟，就 OK， 任何人咧都可以做得到嘅，就係將嗰啲嘅叫做鷹粟粉啦，同埋呢一個嘅紫菜粉咧就放落去。 倒埋落个密实袋， 倒埋落个密实袋入边啊，都未煮嘅，都未煮嘅、倒咗入去之后咧，你就将佢 shake 佢啦，系啦，即系好似食薯条咁样 shake 佢啦， 食佢先。 因为咧你要捞嘅时候咧，其实当然你可以话呢个步骤，我放喺一个碗上边， 系啦， 捞佢得唔得？都得，咁但系而家咧就叫做为咗 shake 系几好嘅，我有阵时咧喺嗰个美式快餐连锁店咧。 見到人哋未將啲粉倒落去啲薯條嗰度熬嘅， 係啊， 好似好過癮咁樣。 係啊， 而嗰種聲音咧，令到原先點餐咧，我冇諗住整到自己啲手指會染到啲粉咧， 嗯， 我都啊， 冇乜所謂嘅， 都係加多幾蚊。加多包粉，有依家有呢个樱花虾味啊嘛，好似最新 我唔知喎，但系换嚟嘅系一个你一个动作咧，个索索声咧，会令到你有一种快乐嘅感觉。 即系话小白介绍呢一个咧，你用嗰个密实袋又得。唔用都可以嘅， 系啊，唔用都得嘅。 自己想用边个方法嘅， 冇错。嗰、那个效果咧就系最想就将佢捞埋一齐，捞埋一齐。咁但系好啦，捞完之后咧，你就可以好简单啦。跟住你就可以将佢咧就放喺一个嘅油锅上边，你可以煎佢，轻轻煎一煎， 煎嘅 系啦，轻轻煎一煎佢。咁其实咧，你个锅。如果可以嘅話，當然就其實最好就炸嘅，不過我覺得炸太多油啦，咁、所以你就輕輕煎一煎佢。 但係唔好焗喎，焗就變泡谷。 唔係啦，焗就唔得啦，焗呢個真係唔得噶。咁你一路去到咧就煎佢嘅時候，即係一路得閒咧就反下佢啦。好啦，跟住咧你頭先個反到佢大概煎到金黃色。個煎黃煎到金黃色嘅時候咧，咁就已經代表佢 O K 啦。咁又唔好窿喎。咁你煎到金黃色嘅時候，你就頭先嗰個袋咧，其實你就唔好抌住嘅。好啦，跟住你就再將呢一個嘅粟米咧，就再放翻入去呢個袋入邊。 熱辣辣喎， 熱辣辣。所以其實就係話咯，你攤凍少少先放入去，咁都得嘅。因為唔使話好熱食，好熱食咧其實食唔到啊。因為呢啲食物咧望起上嚟嘅時候都幾得意嘅，咁啊幾啱小朋友食，或者咧就譬如睇戲嘅時候食都幾好嘅。好啦，跟住你就再將佢放翻入去之後，你嗰啲嘅。紫菜粉其實是可以生食的嘛，或者你喜意的可以將一些現有超級市場都買到的，譬如啲人吃冷烏冬，吃的紫菜已經切了一條條的，你都可以呢個時候就放入去，然後就再將佢 shake 多一次、，shake 多一次之後你就可以將佢就放上去碟嗰度啦。放上一碟嘅時候，你就發現咧，佢一個個粟米咧細細嚿，佢其實可以屈嘅啦，因為你已經炸香咗佢。有少少屈嘅時候，你就好似將嗰個粟米咧就反開咁樣、 哦， 然後你可以就咁食嗰個粟米啦。咁有啲人又好咬口嘅，咁佢可以食埋嗰個粟米心。所以如果你想食埋個粟米心嘅時候咧，你就可以買一啲咧就係温室嘅粟米。咁、那個效果會更加好嘅。 佢粟米心食得嘅咩？ 食得㗎、 哎，我講胃㗎喎。 唔會㗎，你知唔知我嗰陣時咧去過北海道嘅農場，咁嗰個係一個粟米嘅農場嚟嘅。咁我就同當地嘅農夫講啊，嚟到有啲咩點樣食啊啲粟米。跟住佢真係咧攞咗一條粟米俾我，然後佢自己又手拎住第二條啱啱摘嘅粟米，就咁就好似頭先搣開搣香蕉搣曬佢啲皮啦。跟住佢就直头话你，你搣埋啲衣之后咧，佢就成嚿就咁喺我面前咬，佢连埋嗰个粟米心佢都咬埋。 生嘅喎、 哦，系啊，佢生嘅粟米咧，其实佢第一佢可以就咁食晒嗰啲粟米粒先啦。如果你买条整佢嗰阵时摘一条细条啲嘅，佢连埋粟米心都可以食噶、 哦。 所以原来粟米咧都有好多唔同呢一类型嘅食法嘅。咁如果你话如果你想食埋粟米心嘅，你又就可以自己选择呢啲温室嘅靓少少嘅粟米，咁啊食埋粟米心。如果唔系咧，你惊佢硬啊或者硬胃嘅时候咧，你就可以用普通嘅粟米，咁啊净系食晒佢嗰啲粟米粒，咁其实都系几好嘅一个食物嚟嘅。咁又有粟米嘅甜味啦。咁紫菜咁大家都知道紫菜其實都香嘅，幾容易搭到食物嘅，咁又有呢一種嘅味道，再加上咧少少炸過佢，令到佢嗰個粟米嗰個口感咧更加強勁。 但我又唔係好贊成俾細路仔食嘅， 點解啊？ 我贊成大人食，因為聽落咧其實呢個我嚟送啤酒啊最好， 哦、 即係小朋友你唔飲得酒啊嘛， 送汽水咯， 果汁咯，果汁咯， 果汁咯、啊，大人咧、啊、可以送啤酒，呢、這個就真係絕配啊！ 呢個送提子汁可能都幾好、小朋友都可以試一試啊。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今日的享乐时代咧，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网上边或者在 App 都有的一个程式， 系 呢个程式咧就叫做Google Earth、完全不用收费嘅呢个程式。咁佢一去到网上面嘅时候，我哋而家经常都会用地图啦， 系 用地图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选择，譬如朝头早，譬如交通情况，咁点都可以揿佢出嚟啦。呢、这个同嗰个咧其实有相似嘅地方，就是、大家都可以咧按照住自己想揾嘅地方咧。撳個掣，佢就會揾到嗰一區附近嘅地方，然後咧佢可以不斷放大嘅。好啦，咁點解呢個好玩嘅地方係啲乜嘢？ 係睇到嘅實景嚟嘅， 睇到係實景嚟噶、因為你本身個地圖都可以睇實景啦、可以睇一啲高空拍攝嘅景象啊，都有噶嘛。佢呢一個叫做 Earth 呢個版本咧，佢最特別嘅一樣嘢就係當你撳咗一啲譬如可能山卡拉嘅地方都好啦， 泰山卡你未有，但係好多其實都已經 cover 咗嘅。咁佢一撳咗入去之後，佢仲有一個咧，好似Earth 嗰個掣咁樣，你就可以揾到咧。撳咗之後，佢就將你成個，譬如我撳旺角，旺角都得㗎。旺角撳咗嚟之後咧，佢會將佢變成一個 3D 嘅旺角。咁你就可以咧喺進入，唔係話佢淨係好似我哋平時地圖嗰個功能喺入邊行嗰個，唔係喎。佢直頭係所有城市嘅街景，成個城市嘅模型咧， 哦， 喺你面前出咗出嚟嘅。咁呢個咧，我覺得最好玩嘅地方一樣嘢就係，如果你去到一啲偏遠又係外國嘅地方嘅話咧，香港偏遠少少佢未做到，但香港譬如城市中心，譬如銅鑼灣啊、中環啊、旺角，全部都可以做曬，呢啲係成個好似一個立體模型咁樣嘅。咁如果你話偏遠啲嘅，你揾啲外國嘅地方，歐洲啊或者北美洲啊，咁佢真係連埋嗰啲森林咧，佢都可以變曬做 3D 嘅。 哦 是啊，咁你成個好似bird view 咁樣，即係用一個 鳥瞰 式係啦，鳥瞰式去到睇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特別嘅地方，因為網上面其實啲人仲有啲特別嘅玩法係咩咧？佢可以喺好多山卡拉嘅地方嗰度咧，佢哋就會見到一啲好特別嘅人同埋事正即係發生緊嘅，係啦，有啲可能譬如原來喺個森林入邊有人 BBQ 啊，咁啊又可以將佢變成一個模型咧，喺個屏幕上面睇得到 拍緊電視劇啊， 拍緊就真係拍緊 電視劇嘅結局啊， 係啦 BBQ。 BBQ 啊，大團圓結局 係啦。咁同埋佢幾好一樣嘢就係因為佢城市啦，佢都有好多唔同嘅大廈咧，就變曬出嚟，即係你可以好清楚睇到一個模型。其實大家上網揾咧，都全部揾得翻曬。咁令到有陣時候覺得啊，如果你揾完城市又揾個森林咧，你個心就會覺得喂，其實原來人類即係都喺呢一個嘅地球上面咧，嗰個興建建築物咧都相個比例相當之多啊。咁我一路睇嘅時候咧，我就一路個心入邊喺度諗啊，我咪應該都要即係諗一諗我去個環保嗰方面嗰個重要性喺邊度咧？佢雖然有一個 app 俾你玩，但係都有啲嘅感覺就係因為佢森林同城市都睇得到佢嗰個 3D 嘅模型，所以你會令到我覺得係，我哋都應該多啲愛惜我哋自己嘅環境。 那些胭脂色的香槟色的伸手可接的段段艳遇处处有艳都放在眼前害怕彩花天黑路远情愿对路边灯饰眷恋那些玻璃上的水晶雕的一足即碎的逐步逐步进占世界通向没有缘地厚天高越寂寞难免谁家有后院修补破损燕尾蝶疲倦了在伟大布景下这地球若果有乐园会像这般吗摘去先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花随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画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对花蕊的牵挂山中开的天边飞的不知所措的渐渐熟习世界会变不再受惊怕为免戏中情愿被同化而洗到闹市找一个家燕尾蝶存活了在发射塔之下这地球会像这般吗？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花，随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画，回梦里醒。